噶咯， 答啦，好啦，答到正晒啦，系啦，希望大家咧就真系咧横财就手， 系 要抽奖就有抽奖。 哇，咁你一嚟就好 似一定要抽到 咁样， 系啊，所有嘢都好易拎啊，二零二零啊嘛， 系啊， 嘅呢个 讲得好啊， 我今日开始叫你二拎啊，咁不如 喂 ，OK 喎， 二拎， 但系有啲人就话唔系二零喎。 咩啊？ 诶，同埋嘅 lucky number 唔系二零二零，系四零四。 点解啊？ 四零四喺电脑上嘅，属于 not found error。 系啊，嗰个仲要系嗰个政党玩嘅文书嚟嘅。 吓系啊， 估唔到啊，真系。 系咩？ 即系香港最有诚信嗰个政党啊。 系， 估唔到佢哋原来嘅文书咧与时并进喺嚼方面咧，佢话：哎呀，琴晚全港嘅四零四啊，一齐庆祝啊，咁样。哇，好嘢，真系。 但我想首先咧，即系赞一赞学儿先啊。琴日学儿翻工嗰阵时咧，跟住就同大家讲咧，就系话咧，哇，嗰个旅发局嗰个大抽奖。有唔同咧，即系做一啲市场策划啊嘅朋友咧，都已经有一个嘅担心噶啦。 系啊， 其实担心就唔止一个噶，即 系 话哇咁多人一齐去抽奖嘅话，你嗰个 server 搞唔搞得掂先？你搞唔掂嘅话咧，即系同抽奖同埋赠庆啊，即系令到大家多咗几团火系，喂，即系差唔多 嘅 啫。 最衰就学而咯，如果我哋咁计嘅话， 咁都赖 佢。提醒咗好多人都去登记咯， 系啦，同埋提醒好多人咧去做呢个 server 测试啊，可能真系嗱，我哋有冇边个登记咗先？ 我有。 有两个有， 你登记到啊？ 你讲先啦，咁样 即系你哋两个都有嘅， 唔系即系我咧诶六点三，即系我其实迟咗少少嘅啫。 系 咁我就即刻咧填晒资料啦，其实好简单嘅啫嘛。咁佢话要电邮啊嘛， 跟住喺个电邮度睇个验证码。 系啊，我一路咧开工等埋位咧，我就不停喺度咧更新更新，系咁更新咧，我个 email 都冇嘢出， 系 好心急啊。咁跟住我就要即系拍啦。咁拍完之后咧，我睇咧都冇喎。咁跟住又 有冇抄垃圾桶啊？因为琴日好多人已经第一时间话喂，抄下垃圾桶先。 我滥发邮件我都睇 埋，都离晒啦，真系。 唔系，我就系搵唔到咯。咁但系跟住咧，我到我收工咧，翻到去咧，就有人公布咗话唔知有几多十万定一百万人咧系成功登记到。 系啦，有嘅有嘅。 跟住我就好嬲啦，黄耀祖你系咪登记到嗰啲嚟噶？ 我想话俾大家知，我都系有尝试嘅。首先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好嘅拍档啦，就系桂花田。佢一早咧，佢就喺我哋个 group 度提咗我哋，记住啊，六点开始要登记啊，即系佢人不在，但系佢呢个精神长存，系咪先？ 佢喺嗰度有冇 jet lag 啊？其实嗰个时间， 我冇啊。佢呢排好 high， 好活跃，佢成日都复得好紧密。 佢话有成163万人 系 登记。 系啊， 嗰阵时咧，我谂我去到八点钟啦，我就尝试登记啦。跟住一样嘅，都系咧输入嘅个人资料啦。跟住就话咧，你要等个。验证码就喺个电邮度，我都做过东东呢个阶段咧，就喺度。点解冇噶？垃圾桶又睇埋啦， 系咯咩？ 咩邮件都睇晒， 有冇抄埋自己屋企个垃圾桶啊？ 冇 开埋睇下。 但因为我同事间咧嗰阵时屋企咧就睇紧呢个新闻嘅，新闻就见到下面有行字就走咗出嚟啦，就系话旅发局咧已经同大家讲嘅，就同大家讲，俾啲耐性，慢慢嚟，因为个 server 咧就四零四咁样噶啦，即系唔系呢啲字眼啦，但系咁样嘅意思啦，咁样。咁喺嗰个时候咧，我就第一句我就忍唔住讲，唉，奖又冇得抽，唉，税系咪可以唔交噶？ 系啦系啦， 我就呢个嘅感觉噶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就隔咗一阵啦，食完咗饭之后咧，我系成功登记咗一次嘅。嗱，佢咪有两种唔同嘅抽奖嘅，一个咧就 系 即我想个即步即界添，即系你即刻咧就抽，睇你可唔可以 即步即有嘅。 系啦，我玩到嘅，原来个游戏玩噶。如果你成功登入咗嗰阵时， 即玩即赢啊！ 系啦，嗱， 即玩即赢 嗰阵时咧，佢已经唔再需要到我登入到，已经唔需要验证码噶啦。你输入咗个人资料咧，你登入咁就入咗啦噶。咁但系入咗之后咧，原来好游戏玩噶，佢会咧出咗咧八张嘅图片出嚟嘅，有四张咧就 系 文字，四张咧。就我哋香港嘅明星嚟嘅，即系譬如咧，佢就 会 即系闪一闪出嚟，即系大约系三秒咁样，跟住你就要配对嘅形式，你就会 check 翻咧，就譬如我记得我 系 有黄大仙庙同埋黄大仙区咁样嘅， 边一区系冇 TG 嘅。 唔係哦，咁琴日嗰一倒數完就有啦。 咁樣玩都幾好玩喎，邊區服嘅？跟住哇，邊區咧真係 好難揾喎。咁樣離島區， 離島嘅個心都嚟一嚟。係 啦，咁你就要做翻個配對，配對完之後咧，你下一個嘅畫面咧就會話俾你知你成唔成功抽中獎啦。跟住我就唔成功嘅，但係佢本身個賣點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呢個抽獎你玩幾多次都得噶嘛，係咪先？ 無限 loop 㗎， 係啊，你唔中就 咁你玩咗幾多次啊？ 我只不過係可以過到呢個版面一次啫嘛，因為 跟住就已經 跟住 四零四啦， 又四零四啦，所以我都叻噶啦，我起碼有一次，不過我唔中。 係咁啊，正常啊，如果你咁多人湧入去，你仲可以無限玩嘅，佢好叻仔噶咯，真係。 咁但係如果你諗咗條咁樣嘅橋嘅話，係咪應該你一早就要知道你究竟負唔負荷得嚟咧？係咪先？ 負擔不起咯，好明顯 負擔不起啊！ 關心完出嚟啦，要係咪？ 二零二零，我哋第一首。歌就播負擔不起嘅話，唔係幾好意頭啊！ 唔係喎，東東又係入唔到去啦。 係啊，我好嬲啊！而家仲係，我聽到佢玩到一次，我一次都玩唔到啊！ 玩到但係唔中有幾開心啫咁。 唔係你唔中係你渣啫。 咁起碼你玩過啊嘛， 有機會入場啊嘛。 你玩過你都享受過嗰刻。 咁點解你連試都唔試咧？曾志豪， 我讓個機會俾有需要嘅人咯，因為我見到佢即玩即贏嗰個禮物都係講緊超市禮券100蚊啫。 咁唔好啊！ 100蚊買咗好多嘢㗎啦， 讓俾好多 snipe 朋友啦。 交税交少100蚊，你開唔開心啊？ 但你之前你睇下做幾多功夫啊？撳個 F5 撳到你 keyboard 都爛埋啦，又要 check 垃圾桶啦，又要激氣啦，又要最後咧又要嘔血喎，又等唔到啊！真係我已經好多嘢等㗎啦，係咪先？ 但如果咧，即係我會話唔係你過唔到嘅話咧，其實一個咁樣嘅抽獎，理應真係普天同慶，大家開心。 啊、 就算我會話唔係中間過咗咁多嘅手續都玩唔到嘅話咧，抽唔中唔會唔開心㗎，因為講真，抽獎你唔預中㗎嘛，其實。但你。 但你冇機會玩， 你都唔入嘅話咧，咁我就真係有啲火咯。 係咪先？即係等於你話你去蒲啊，你去到嗰個場度，你話你入到去食白果，咁咪你自己摘緊要。 係啦， 但係而家你去到，你連同門口個 security 講喂排個隊都唔得啊，喂唔好意思，龍都唔俾你掂。 但佢又好似打開門做生意。係 啦，但係佢周圍同人講話今晚有個好大嘅派對咁啊，嗱咁你個心覺得唔抵啊嘛，係咪先？ 但係佢另外仲有一關咧，就係咧玩嗰啲大啲嘅禮物啊，譬如嗰啲機票啊、 電話 嗰啲咧，因為第一關。搞到咁烦咧，我第二关我决定唔玩啦。 佢仲有段有第二关， 有噶，即 系要攞验证码嗰、那个。 嗰、那个都我已经搞到咁乱，由本身琴日之前就话唔使验证码，唔使电邮嘅，到琴日晏昼咧已经出咗。 开头就电话，跟住变电邮， 系啦， 六点钟 先嚟登记。跟住到我玩到嗰次咧，就已经唔使电邮嘅， 乜都唔使，即系佢改咗好多啦。 嗰啲要输入，但系就唔使再喺个电邮度，你睇翻个验证码都已经可以玩。 但因为你、那個、 哎呀，我好乱啊，而家 好乱啊，真系 劲咯，即系一句话俾大家知。2020咩啊？ 系啊， 乱啊咁 啊！系啊，应该琴日咧，其实大家搞清楚咧，嗰个大抽奖咧，其实第一关嚟玩咩咧，就系、是、抽验证码。呢个系大抽奖嘅第一关嚟嘅，抽到验证码嗰个恭喜你，其实攞到头奖噶啦。 系啊， 佢考验下你嘅耐性啫。 系啊，所以你有冇见到琴日咧喺面书度咧，大家好快洗版咧？就系嗰只马出咗嚟咯。 咩啊？ 佢话咧咪要验证码，跟住真系咧影咗一只 horse 出嚟咧，然后下面写住嗰啲一二三四五六七咧，跟住佢写住验证。佢话喂，你咪搵紧呢只马，送只俾你啊！嗰只马迷，哇真系，所以话香港人真系马迷嚟。 系啊， 去到最后咪就 系 咯，都系要攞嗰只马。 我聽到有另外一啲網民咧就喺度講嘅，唉買六合彩啊，我都起碼有得買啊，我攞20蚊出嚟。 哦，係啊。 但而家我連抽都冇得抽。嗱，去到琴日凌晨12點咧，旅發局咧係有公布到一個數字嘅，就話呢個隨即大抽獎咧，去到琴晚嘅11:30咧，有1,630,000嘅人咧登記參加咗，20,000份即玩即贏嘅獎品咧已經送曬啦。但係隨即由於網站嘅系統出現問題，以致大部分人未能夠收到呢個抽獎券嘅編號，即係包括我啦嚇。跟住佢就話咧，為咗公平起見，決定延遲抽獎，即係大家仲有機會嘅。 今晚 8點會進行嘅，所有得獎嘅結果咧，亦都會喺同晚嘅10點咧，就喺活動嘅網站度公布。會唔會郵單寄啊？咁樣又喺網站度公布喎。 我好少見到咧，會夾開兩次嚟食 嘅 喎，真係。 唔係，但係我真係咁嘅。 咁我哋呢啲仲有冇得再玩？ 咁冇， 因為我哋冇。 咁即係被挑選過百幾個咧，就有得再玩多次。 唔好咁講，佢哋有1,630,000人登記咗嘅，但你得唔到一個抽獎券嘅編號。 系啊系啊， 咁你就冇噶啦。 佢系连验证码都冇啊嘛， 是啊 所以佢点会有抽奖编号啫？系两样嘢嚟。 咪话你冇咯？ 系啊，冇。 我冇噶啦，系我唔系个1,600,000人啊，已经。 都仲要有一样要提大家嘅，如果大家咁好彩入到。又有呢一个嘅验证码，又有呢个抽奖券嘅编号嘅话咧，记住佢今晚咧系会10點喺活动网站度公布，而头奖嗰十位幸运儿系仲要做嘢噶， 真 系 好乱啊！我 你要喺24小时之内登记啊，不过所有得奖者咧系会得到电邮通知你嘅咁样，系咯。 哇，劲啊！得唔登记？ 好详尽啊！ 好详尽咯，一个乱字咯。 我再讲多样嘢仲乱啦。旅发局琴晚有讲噶，佢话咧网站嘅系统咧系冇超出负荷嘅。嗱，佢话冇超出负荷，流量咧就只系占容量大约两成嘅啫。吓、啊！咁但系点解我？ 但系点解我见到佢写住由于人数众多，请稍后再试啊？ 嗱，呢、這个咧就系我个page load 唔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弹咗呢句出嚟嘅、嗯。但系呢个咧就系佢琴晚十二点时候咧，就系、是、同大家做咗个公告。呢句我就真系唔明啦。点解呢？嗱，因为连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嘅荣誉会长啊，都喺度走咗出嚟讲嘅，佢就话：吓，你话你个系统冇超出负荷，点解我入唔到咧？ 呢、哦 這个真系个谜。 我明啦，我明啦，即系等于咧，你去过海隧道， 系 咁咧，譬如佢有八条行车线嘅、哦，你就话：哇，咁塞车，一定系已经爆晒行车线啦。点知嚟到唔系、哦，开得两条啫，占容量两成啊嘛，开得两条，其他嗰啲咧。封闭咗， 系 会唔会原来就系咁样咧？佢冇开晒俾我哋用， 我谂唔知道， 所以我哋就抽唔到入去。 头先呢个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嘅荣誉会长，佢仲有讲到嘅，佢咧就话咧，其实咧佢就话其后咧佢试过成功进入到呢个游戏嘅画面，即系我头先玩过游戏嘅画面咧。咁但系完成游戏之后咧，抽奖券嘅号码咧系未有正常显示，我都得唔到嘅。佢话咧就质疑啊，旅发局咧先前咧都冇办法向市民咧发出呢个验证码电邮。点样可以成功再向100万人咧通过个电邮将呢个抽奖券嘅号码咧就送俾大家咧咁样讲？ 所以原来话俾你听咧，咩个人黑行路打倒褪咧，原来有着数啊，有钱执啊，都未必执到嘅。 唔系啊，系佢有钱派嘅，都唔识派啊。 我都唔想第一只歌就播呢只嘅，真系。 呢首系咩歌？ 系咩嚟噶？ 真系有少少好似幸灾乐祸。而家究竟系？ 喂，唔系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心声嚟噶，系咪啊？ 2020年嘅第一击啊，原来真系击到你，唔系佢可能系好消息话俾你听，做人千祈唔好靠不劳而获，唔好靠抽奖，脚踏实地啦，老友。兜个圈就拖拍兼有钱，如果你走先，下个月转运怎算？沉溺到底，还击到底，你先会得到这抗体，先会一世不再感染。所以人不会好一世，不会衰一世，先玩之不易。暂时没有反应。继续再打拼、yeah ，疫症没有反应，就转换血清，绝令上求胜、yeah。今年我再胜险境，当作火警训练你反应，受难应该也高兴。生气胜过有战争，损失都不轻，反省你应不应拨乱再反正。反弹再自己，反弹再自己 yeah, yeah, yeah hey, 平息意识很要紧，前卷战争早发生，当你经过一切军训的也可以当作分 嗱，快乐啊，自己揾翻嚟啦。佢抽唔到奖嘅话咧，咁啊，琴日咧，毕竟都系大除夕啦。咁我都知道咧，我哋在座啲主持咧，就连我哋啊帮手啲妹妹啊，都话有出去蒲嘅。唉，短短地五分钟，不如我哋几个有出去蒲嘅，仲会有啲成绩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嘅朋友。诶，炫耀下先啦， 即系到黄金金嗰先啦，黄月就 黄到发金 嘅 你， 有价有使命我呢啲咯， 你记得谦虚啲，同埋低调啲，尽 量谦虚噶啦， 谦虚啲，客观啲啊！ 我本身真系谂住冇出街嘅，琴日喺节目我都会话啦，即系 东东，我哋自己猜两版先啦。 喂，你做咩拉我落水？你以为我冇 mark？ 你有冇去蒲啊？ 年纪开始大啊，即系我第一个担心就系、是、死啦！你倒数完咗嘅话，今日又要开咩？唔可以太夜翻屋企。 系咯，你琴日明明咁 讲噶，咁样 你琴日明明喺度话噶， 但系咧。身痕， 身痕 都搞曬，跟住咧，琴晚十點幾咧就出咗去。 你撇甩咗你個 partner？ 唔係，咗徐行喎， 咗徐行， 咗徐行媽 咪。咁都有市場。 係啦，首先咧就本身去揾一班朋友，勁啊！我由上環開始出發， 係、哦、 去咗上環嗰度，十一點去到。十一点半咧，我就要走啦，因为我要转，我冇啊， 冇撞到 边个，我见佢唔到噶， 是 搵高啊，我话俾你知， 好高啊，你睇唔到， 系啦，跟住十一点半咧就要转场，因为去另外一个地方度咧就要同人哋倒数咁样嘅，跟住就倒数完咗啦，跟住就有朋友话，哇，中环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由上环去咗中环噶啦，开咗个新场咁、啊、样，跟住我就话，咦，新场咧难，即系咁难得我出街啦， 望一望佢啊， 系啦，望一望佢咁样，就分咗一大班嘅朋友啦，分咗两架车咧就过咗去嗰、那个位置度 嘅， 去到嗰个位置度， 两架 系啦，我就系职工头啊，用线嗰啲 friend 嚟嘅，我啲朋友就入咗，我就话啊，咁我喺门口度等埋第二架车嚟嘅朋友啦、哦，就喺呢个门口，踏入2020年，我得到市场价值 系点样啊？ 有两位朋友走过嚟同我倾下偈，跟住又问下我叫咩名 啊？今次。 诶， 你上次讲到好夸张， 中国人，不过有两个讲英文嘅，佢就话即系华人啦，因为有一个佢就话新加坡人，有一个咧就系香港人，不过咧就系英国啱啱翻嚟嘅咁样，咁所以得出嘅结论咧，佢哋就走过嚟倾下偈。 佢一嚟就用英文同你讲，You speak Thai？ 我煲胎啊，我咁样，跟住佢哋就话即系倾下偈，跟住就好快就已经问咗一个好决定性嘅问题，我就知道原来我都仲有呢个市场价值嘅。 问乜嘢啊？我做埋呢个 MC 啦， 系啦，问埋 出得街。 唔知呢位朋友佢问咗你咩问题呢？ 佢就问我：咦，你系咪单身噶？ 哦， 跟住呢个问题我就知道。 你睇下东东个反应， 啊、 你睇下东东个反应， 啊、 你哋解读好似好唔同。我东东点解咁冷淡啊？听到佢呢个问题， 唔系即系呢啲好低层次啫嘛， 咁都好低层次。 即系 对我嚟讲， 问 好耐冇试过， 你系咪单身咁样？ 咁代表咩意思啊？ 冇，咪即系想同你做好朋友啫嘛。 睇下有冇， 即系有冇 下文值咯。睇下有冇下文 系咯， 系唔系即系可能惊想约你倾偈，咁你啊原来仲有即系另一半嘅， 咁 就唔系几好啦。 起码我冇讲大话，我话我有拍紧拖噶，咁 我就唔系咁谂啦。佢问你系咪单身，其实佢做咧。嗰啲 speed dating 嗰啲公司嘅，哎呀，如果你係單身嘅，可以招攬你入會咧，可能係咁咧。 有香港人嘅面孔，但係有泰國嘅 泰國人嘅血統， 血統 應該係有。 咁你一話咗 人嘅血統有泰國人嘅面孔， 唔係嘛？咁你一話咗你有拍拖，咁佢咩反應？ 冇啊，咁繼續都傾咗幾句偈嘅， 證明佢根本就唔係喺度對你有不軌嘅企圖。 咁唔通講完就即係？攞凳走咩？攞手袋走咁样咩？ 阿宇，到你 嚟， 你 有冇 艳遇？嗱， 阿宇系我哋最年轻嘅代表。 我唔系想 skip 咗你嘅，但我知道你冇啊嘛， 唔紧要嘅， 系咪先？ 我 哋 好震撼嘅， 系咯。 我问阿宇先，你觉得人哋问你，咦，你系咪单身噶？咁样系咪代表住一啲嘢咧？ 你睇佢个样含羞答答， 哇，做咩事啊？ 就系啊，真系。 咁一定系对我有啲兴趣嘅先问我，喂，你系咪单身噶？ 哦，系咯，咁跟住点啊？你会？ 哇！而家系单身。 哇！你同阿田咪一样，阿田成日都话我今晚 single， 岂有此理？ 而家依一刻系单身系咪？ 系咯，你呢分钟系单身。 转头咧， 暂时单身。 咁你琴日去蒲嘅所见所闻系点样？但系点解我哋要无端端叫啲同事讲啊？琴日蒲成点咧？因为你知啦，琴日气氛咧唔系度度都咁太平噶嘛。系、我哋当系同你洗下啲即系衰气咧，讲翻啲开心嘅嘢你听下，真系。 琴日咧我就11:45松啲落。 哇！咁准确嘅你使唔使？ 唔系啊，因为 我倒数噶嘛， 睇日记啊，我好紧张，搵唔到朋友，跟住倒数唔到啊。 系啊，你咁紧张，跟住点啊？ 因为嗰条斜路封咗，佢同我讲话好顺利啦，沿住啲人群就可以上到去搵佢啦。嗰条大斜路咧，跟住 兰桂坊讲得嘅， 系啦， 兰桂坊 地点嚟嘅啫嘛， 好似系得几粒街系咪啊？ 系啊，得几粒街。 跟住咧，第一个路口咧，佢。就已经唔俾我哋上啦，唔俾直上，跟住要转右兜咗华丽嘅大圈，又有个大运，咁先 可以講得切喺五十七分 miss 到我朋友，即係見到我朋友，就喺嗰個公廁嗰個位咧。 哇！正啊！ 喺公廁啊， 你一個 哇！喂，我哋冇諗過你講得咁深入啊，大佬。 我哋會啊，同事而家係咁樣玩， 年輕人係咁噶啦，我哋唔明噶啦。 年輕得碰著誰都係公廁度撞喎，公廁定公園啊？ 唔係，係咁嘅，即係房屋嗰啲需求咧，即係其實即係大家土地問題啊嘛。 係喎。 咁公 廁，你會唔會約朋友喺公廁等㗎？ 我唔使，我大把土地嘅真係。哎呀，阿宇我唔使噶，我屋企有好多地方噶。 即系你嘅意思，如果想去厕所嘅话， 系有嘅，有两个嘅咁样。 系咪因为有大人物出现咧，所以咧要封咗啲路地？其实佢哋本身咧喺个路面上面都做咗啲即系人流管制措施噶嘛。 其实咧，我觉得系佢哋有啲太紧张， 太紧张， 太紧张。因为其实阿一哥一点几先落去啫嘛，嗰时都未到数，未到十二点，跟住就封晒啲路。 佢关心你哋啊，即系惊人流太多有意外 啊。 呢啲叫转运啊， 你睇下呢啲， 你要行下先得噶嘛。 后生女咯，咩都唔明。 如果唔系，点会去到公厕嗰度先得噶？ 系啊， 我都唔明啲。琴日嗰个咩三角地带啫，嗰个公厕就 系 嗰个。 系你行完去到公厕嗰附近，系咪兴合合啊？脱气嗰啲， 一行都攰晒啦， 系啦， 又热啦，系咪先？哇！ 特别难得啊，见到朋友。 特别难得，好啊。咁倒数嘅时候，我见到好似大家都系 有啊，依家有奇遇 啊嘛。 不过咧 有奇遇啊， 系啊，好搞笑，又系四零四事件。 哦，嚟嚟嚟， 你有廿秒啊？ 喺嗰条斜路上面咧，有个大型嘅倒数屏幕啦，谂住二十可以倒数，点知二十佢停咗喺度。 哎呀哎呀，唔系嘛，真系 佢想话俾你知，倒咗二零二零年啦。 咁点算啊？咪要自己倒咯，睇唔到个大指挥。 系啊，其实大家都冇特别嗌五。 是啊，所以告诉你听，来年不要大台，靠自己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话，旅发局举办的垂直大抽奖系统出问题，导致市民的体验非常差，向市民致歉。程鼎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旅发局事前已经全面测试抽奖游戏设计和电脑系统的负荷能力，已经向大型电邮商查询，对方话可以应付到使用电邮发送验证码。他說電腦系統沒有超出負荷，昨晚的確能夠發出驗證碼，但是很多市民收不到驗證碼和抽獎券的編號。旅發局正在調查原因，昨晚臨時決定簡化抽獎登記程序，無需驗證碼。旅發局說總共有160萬多人登記，2萬份即玩即贏的獎品已經順利送出。为公平起见，大抽奖时间将会延迟，参加者可以在今日下午三点登入活动网站查阅抽奖券的号码，所有登记过的市民都可以参加大抽奖，夜晚八点在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之下进行大抽奖，得奖结果会在晚上十点在活动网站公布，头奖的十位幸運兒不需要在24小時內登記，所有得獎者會獲得電郵通知。在台北，蔡英文總統發表新年談話，重申台灣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蔡英文批評大陸民工武嚇，並且是介入滲透，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逼台灣在主權上屈服讓步。他強調守護主權、民主自由是總統要堅守的立場。對於立法院昨日三讀通過反滲透法，蔡英文說反滲透法不會影響自由、侵犯人權，兩岸正常交流往來不會受到影響，只是會讓台灣民主自由更受保障。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因应驻伊拉克大使馆袭击事件，将会即时部署多大约750名士兵到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国防部长埃斯帕说，增兵是因应美国人员和设施面临的威胁不断增加，美军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保护美方在全世界的民众和利益。

桂花田都超越咗我啦，佢成日都同人哋讲啊，话自己今晚 single 噶，撞鬼你真系，我孤家寡人啊，系咁噶啦。二零二零啊，究竟咧有啲咩要值得大家留意嘅咧？嗱，我觉得咧证明咗有一个即系所谓嗰啲年度回顾关键字咧，其实寻日都冇讲过。首先，我想喺二零二零咧话俾大家听，真系有一个关键字咧，我终于都知道咗，肯定啊，肯定就系属于我哋嘅关键字嚟嘅，系咩咧？就系、是、T G， 系点解系 T G 咧？因为你冇发觉啊？可能喺呢个2019年嘅时候咧，你系最流行嘅呢一个嘅用字咧，就系上 Telegram， 系你会上多咗呢一个嘅应用程式。虽然其实人哋都存在咗好多年噶啦吓，只不过系我哋咧可能后知后觉。嗱，第一个 TG 就系你用紧呢样嘢啦，但系第二样嘢系咩咧？你有冇发觉呢个 TG 仲有两个解释嘅？咪就系 Tear Gas 咯，成年啊，可以话到跨年咧，都系同呢一个咧 TG 有关嘅。因为点解咧？昨晚即系虽然冇垂直嘅烟火咧，但系大家都发觉，咦唔系，其实我哋系有咩咧？我哋系有 T G 做烟火咯。如果用呢一个角度去睇嘅话咧，可以再乐观啲添啊！我哋昨晚零时零分咧，已经有人发放咗咧呢一个即系T G 做烟花啦。仲有嘅、哦，如果咧你再开心啲嘅话咧，你会发现咧，我哋其实昨日仲有水母间添啊！系边度有水母间啊？你咪就系咧，昨日仲有水炮车咯。是的，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你会发觉 OK、哦、其实我们呢、大时大节呢一样有这么多东西玩的，不一定呢全部都是呢即这么灰暗的。虽然我想你不是很想即用这个方法呢来玩咯。那2020了，究竟这一年呢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呢？讲一样呢很实际的给你听，我想你都收到的了，就是呢不停有个、即在群组里面 forward 了，就说来年究竟你要写自己日期格式嘅时候咧，你要点写咧？嗱，呢个你真系谂都冇谂过咧。点解会要写日期格式咧？譬如而家你想话俾人听咧，我想喺咧2020年嘅1月31号咧就要约你去玩啊咁样，你会点样 mark 低佢咧？正常你会写31-01-20。是咁写噶嘛，系咪先？因为譬如你2019你都系咁写噶，31-01-19咁样。但系咧，佢话咧有啲律师朋友咧提醒大家，喂，千祈咧就唔好咁样写。点解咧？佢话因为咧，当你呢一个20结尾嘅时候咧，佢话人哋可以好轻易咧将佢喺后边咧任意改唔同嘅年份。譬如咧，佢话有啲人可以将佢变成2000啦。即系话咧变咗2000年啦，有啲人咧可能就会将佢变成咧2019啦。佢话咧喺呢个日子里边咧，佢就任意去改。你话嘿改嚟做咩啊？咁样咁律师咧就提醒你咯。喂，咁可能咧系会任意将佢改做咧，就系话嗰个生效日期啦。譬如你本来咧明明讲好咗咧就要2020年咧先至会正式生效嘅，喺之前咧，譬如话如果你用咗呢啲嘢咧，可能都系属于犯法啊，又或者可能咧仲未系属于嗰个人嘅。点知佢改咗咧？如果佢将你呢个有效日期就变咗2019嘅话咧，可能佢就会话：喂，唔系呢度将文件都写到明咧，其实旧年已经系开始生效噶咯。我而家用咧就唔算系挪用咗呢啲资源啊咁样。嗱，正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都谂谂下又真嘅。原来每一年咧转咗呢啲年份咧，你都会发现咧，系总系有啲麻烦嘅。譬如嗰阵时咧，大家即系转去千禧年嘅时候咧，你就已经会惊咧，就话会唔会有千年虫啦？同埋嗰阵时大家讲咗好耐噶嘛，死啦，不嬲都写开1919噶嘛，变成20咧，会觉得自己又唔惯啊咁样。而家你发觉咧，系啊，又有一个转字头咧，不过今次系转个字头尾，就由2019啊2010几咧，而家变成2020，啱啱好咧个尾数又同个年份一样嘅话咧。咁究竟咧，你会唔会会有呢种误会呢？然后你再谂翻转头咧，之前系未试过噶，因为如果对上一次咧个年份同埋最尾嗰两个字系一样咧，已经要数到几多啊？1919噶啦，你有冇机会可以做到1919年嘅时候？你有冇写个文件啊？冇咧。嗱，而家2020咧又系叫头尾一字咧，咁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啦。佢话最近呢一年咧，如果唔系你觉得太复杂嘅话咧，最好你个年份咧要写全写，任何嘢都要小心小心。你都想呢一年咧可能开得唔顺利，但系我哋希望咧中间过得顺顺利利噶。 风头火势，睇怕佢嗰个年都过得唔错喎。睇下佢，莫非佢有啲泰国桃花带到翻嚟香港，咁快证明咗佢嘅市场价值？嚟紧呢一年，究竟佢会唔会每一晚都会去翻同一间铺头度？哈，仲未问我嘅，啊，第一仲未问我嘅，系啊，我 single 啊，我 single 啊，系啦，系佢啦 ，single Joe 黄耀祖。 我觉得你刚才讲 Single Joe 呢同 Jingle Bell 呢是 friend 嚟嘅。 Jingle Bell, Single Joe,Single Joe, 佢好想快啲高。 係呀，应该呢个都係希望我心想事成呀咁。2020年啦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都要有一个快乐嘅新年啦。好多人都会话嘅 ,2019 年香港人呢真係唔容易过，我諗呢一点你咩諗法咩政见都好都会同意㗎啦，係咪，即係我哋成日都话要迎难而上㗎嘛，係咪，咁究竟2020年会唔会好啲呢咁样。首先我哋睇下个市道嘅，大家都会好担心啊，农历新年之后呢係咪会更加多啊，即係不定放啲风出嚟啊，可能好多铺头做唔住啊，那个失业率会更加上升啊。不过如果我哋睇返工展会呢，琴日呢就去到呢个最后一日嘅时候呢，好多嘅嗰啲参展商啊都係咁讲啊，估唔到喎，其实佢哋嗰个营业额呢係比之前係更加高咗㗎喎，甚至乎呢去到临尾啊，唔需要再去叫卖啊，唔使散货啦。有一个嘅铺头呢即係接受呢个电视新闻嘅访问嘅时候呢，更加就会话我哋要就住嚟卖添啊，因为呢我哋驚到尾唔够货啊咁样。如果係咁样去睇嘅话呢，当然睇佢哋开心啦，可以俾佢哋预期理想，亦都希望呢一个嘅经验呢话到俾唔同嘅主办单位都知啊，其实有啲嘅活动係可以 keep 住继续搞㗎。你咩都避咩都唔搞嘅话呢，反而嗰个气氛点样制造到出嚟呢，嗰个营业数字点样制造到出嚟呢。但係去到新嘅一年呢，即係虽然就话经济前景未明，不过亦都有唔同嘅机构呢就係加价㗎。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包括呢就有呢个中电同埋港灯就会率先呢就由今日1月1号开始啦，就会加价 2.5% 同埋 5.2% 嘅。不过好彩呢就係政府呢就先度推出咗两轮嘅电费补贴计划。今年呢合资格嘅住户呢由今个月开始呢每个月呢可以得到210蚊嘅补贴。希望呢就可以抵消到部分嘅电费加幅啦咁样。不过都有好消息㗎。就是大家都知道啦，预期呢个经济呢是会放缓的，所以呢这个房委会就决定冻结调整他们停车场的收费啊，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好消息啦，月租、时租、日泊等等都好啦，他们都会做这样东西的。而房协呢也都对他们停车场的营运商提供了一个 50% 的租金减免这样的，为期有6个月的，咁希望都可以啦帮到一些的营运商，因为大家都会知道不容易啦这样。而一样东西呢应该就好多香港市民都可以受惠到的啦，就是话到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津贴的上限呢就会由300元增加到400元了。希望呢即大家如果日日都要给很多车费的朋友，来紧这年起码每个月可能多多100元给你袋落袋，那起码有这100元好过那100元的现金券大家抽来抽都抽不到了，是不是。风头火势要同呢位拍档讲声新年快乐啊，我以为我今日已经早返㗎啦，但我去到 canteen 嘅时候呢见到佢连早餐都已经食完啦，仲喺度揸住张纸喺度睇緊新闻做定功课做呢个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证明佢几有心仲几有力添得㗎。佢係东东何远东。 佢可能係琴日呢 已经坐咗喺度啦。 喺度等咗好耐。都冇人嚟问佢。 佢话佢紧张。 佢就好唔开心喺度一路喺度 睇。唔係㗎，其实有个高层呢 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㗎。 佢问你咩呀，你仲咪升到啊， 嘻嘻咁样。跟住我就係你好我记得返工嘅。 陈德信同你嘻嘻。 係呀、你又要恭喜佢啦。陈德信越嚟越好啦对你会。 係呀。 係呀冇得罪佢添嘛。 哦 ,ok, 係呀。 我从来都冇得罪㗎喎，通常都系你得罪佢。 冇啊冇啊，阿田啊。 所有高层都是你得罪的咁样。 是啊，真的今天回到来呢真的很想跟这么多位风骚快活人的听众讲 Happy New Year。即是其实我有自己都有想返究竟我上一次回来做节目的时候呢是几时。咁今天呢跟阿祖讲我其实六月的时候我2019年的六月呢应该是即是拉屎嗰一次嘅，咁即係我其实即係好荣幸咁样呢。 你六月到而家冇再返过嚟啦咩， 冇啊，跟住。 係啊， 佢拍咗几个劇啊佢。好忙啊，我哋唔係搵佢係搵 揾佢唔到啊！ 唔怪之，我覺得你從來冇離開過我哋身邊啊！ 係 你常在我 真友情常在我心間， 耶！係、yeah ，但係。即係個重點係咧，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好似冇乜點離開過嘅，因為咧我又有追大家嘅 post 啦，咁樣，咁亦都有聽下你哋嘅節目啦，咁跟住咧，我今日咧，我記得我就好想同阿祖講，就係話，哇！你哋咧依輪咧做節目咧都幾辛苦喎、哦，因為咧我今日咧翻嚟咧第一時間咧就係碌新聞先啦，咁我其實好早咧已經坐咗喺樓下噶啦，咁跟住喺個 canteen 度咯，我喺度碌新聞咧，我就發現咧，哇！其實而家咧想帶到一啲歡樂咧，開心嘅新聞咧，俾聽眾咧，其實都好難、哦。咁所以我就好佩服咧，即係我哋作為娛樂人啊，係我哋咧仲喺度堅守緊我哋自己嘅崗位啦。咁其實2019年咧，我好想講下就係、是成個氣候咧，可能大家咧都會覺得好唔開心啦。包括咧，我哋自己咧有啲公司咧嘅同事咧，亦都咧離開咗啊，我哋嘅工作嘅範圍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捨得啊，咁亦都會覺得啊，啲好突然咁樣。不過好老土嘅説話，嗰啲咩明天會更好啊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嗰啲咧，其實我又好相信嘅。即係今日咧，其實封咗你一條路咁。其實應該仲有道窗咁打開咗俾你嘅，咁所以咧，我原本咧喺度準備依個風頭火勢咧，喺兩日之前咧我已經準備咗嘅，咁咧我因為咧我實在咧係要諗清楚咧我自己想講啲咩嘅，因為咧我睇到一篇嘢咧，我覺得係好好嘅，咁我亦都好想話俾我哋有好多聽眾啦，可能都係做咗啲人爹哋媽咪啦咁樣，因為咧其實佢嗰篇嘢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就係叫咧大家咧唔好再讚咧自己啲小朋友咧，一見到小朋友咧做到啲好嘢咧就话，哇你好劲啊，你好叻啊咁样，咁我即刻揿入去啊，点解咧？咁其实佢就系好简单嘅啫。如果咧你太早咧就已经同嗰啲小朋友讲咧话，你好劲啊，你好叻啊咁样咧，佢可能咧就会停咗落嚟，佢真系会觉得自己哇，其实我个能力咧只系。即已经咁样已经好叻，咁我有啲天赋咧，我唔需要去发掘咧，咁就 OK 噶咯。咁可能咧就令到佢哋停低咗落嚟。咁咧佢又俾我几句嘅，咁咧就系、是、例如咧就系话咧，你可以试下咧点样表扬佢咧，就系、是、例如表扬佢哋啊，你好努力啊咁样，又或者点样表扬咧佢咧做嘢咧好坚持好坚毅咧，就系、是、同佢讲，尽管好难，但系你唔好放弃。哇！我睇到呢度咧，我就觉得其实我读书嘅时候咧，我成日咧都喺度谂，哇，点解老师咧唔赞下我哋嘅咧？我哋做戏啊，可能咧啲练习做得好啊，佢哋咧好少时间咧会话，哇，你好劲啊，你好叻啊！其实咧就系想大家咧不停 keep 住咧，要继续去 fighting， 自己咧一定要谂下点样可以咧去令到自己 upgrade 啦，2.0 啊，3.0啊咁样。咁你千祈唔好自满，最紧要咧就系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足够啊！喺其實人生裏面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進步嘅，咁只要咧你繼續咧同人哋合作啦，而且咧繼續面對咧所有困難咧，咁其實咧一定會好嘅。我相信咧對於小朋友咧係必須咧即係一定要咁樣做啦，咁令到佢咧可以開闊多啲咧佢自己嘅小朋友嘅思維啦，希望佢發展得好啲。咁當然啦，我哋大人咧更加應該要咁啦，即係遇到一啲難關咧就千祈唔好咁輕易放棄。咁喺呢一度咧。2020年1月1号大家新开始，我祝福大家千祈唔好咁快自满，唔好放弃。 Hey, come on in, don't be late for the show now. We're out of space, we're gonna go with the flow now. 身体融入呢个节奏，冇人会怕丑。喺饮醉之后，如果觉得热，即管打开扭扣，动作开始有啲挑逗，脚步开始好似有啲漂浮。我大胆要求，你对纤纤玉手，尽量喺我背后漫游。我要知你对我有意思，快啲话我知你用紧嘅香水系乜嘢牌子。OMG，you so pretty， 有啲乜嘢需要，即管开口话我知。So fine, enticing me, I'ma meet you mine. Lik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you shine. You define what's it, leave the rest behind. I'ma meet you, my lady, and maybe we can make some babies. My body punishing crime, we'll be together for the whole nin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going to stargaze. The bee carry me into another world. Venus the Milo now is my special girl. She's standing on a seashell. On sunset, so flush, she's so wet. Yo, showered in Moet. And her vibe don't quit, so I can't forget. She like rap me a song. I like street poets.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Like the beaches keep on stomping. Every night we keep on rocking. Through the mind we're paragliding. Just one life, just keep on flying. Day and night my mind's resoring. All the time it's freedom calling. Simple mind life needs installing. Higher self my mind's recalling. Wonderland， 我都冇听过呢啲 Wonderland， 系咪咁样噶？ 系啊，唱嘅系边个啊？ 唱嘅系亚瑟维同埋卫兰啊！你而家听紧嘅系 2019年之后啊，踏入2020嘅第一个风骚快活人啊！耶、 yeah! ， 好嘅，等我播下天气啦。 好啊， 而家咧系19度，相对湿度系74%。咦，今日好似有啲短暂嘅阳光、 啊，少少啦，系啊， 有嗰啲好劲清劲嘅东风、 啊。我已经觉得我自己着错衫啊，好热啊，我已经觉得 系啊，少少啦，系啊，唔紧要嘅，唔紧要嘅。 你呢件衫好 sharp 啊，冇问题。 系啊。 唔会荡失落，你又可以衫同我觉得好热啊！ 你又可以呃多人嚟同你讲，哇 ，you are so hot 咁样， 系啊， 又可以讲到呢啲啦，真系。 直播室里面有啊，曾志豪有黄耀祖有啊，东东何远东啊，天王大嘅。 喂，琴日咧呢个即系除夕咧，咁啊，譬如每笪地方咧都会有嗰啲倒数活动啊，譬如香港虽然冇烟花啫，但系啲人都会照聚上街啦。 系 咁啊，我哋话世界各地澳洲啊嗰啲，佢都会有自己烟火噶嘛。日本咧，即系我哋最近啦，成日都讲系第二个家乡。你知唔知佢哋有一个传统习俗呢，原来喺即係琴日呢就有啲地方呢都冇再做到咁样。 哦，咩呢？ 係呀，就係佢哋每年呢我哋都会睇到新闻片段呢，佢哋就会有呢咚咚、 哦那個、鐘 敲钟呢，咪话、啊、敲咩108下咁样呢，即係就会话俾你听啊，我哋又会点样即係送旧迎新啊咁样㗎嘛。咁呢日本呢唔係得一个地方有得敲钟嘅。好多地方呢只要佢有寺廟呢，原來佢都會有少少地呢都會敲嘅，只不過 有咁多寺廟應該周圍都咚咚咚 咚咚。我哋電視成日影住呢，可能就係佢即係比較突出嗰啲大型建築或者寺廟，但知唔知佢呢原來呢一個敲鐘嘅傳統呢已經有啲地方呢係被迫取消咗。 原因呢 係點解呢？ 嘈得滯， 嘈得滯， 啲鐘爛咗 又冇錢咁樣，真係嘈得滯。 系、哦、 啊！之前原来有人咧，即系有整理过啲报道咧，好扫兴你听到佢话冇啊，即系嗰啲主持出嚟接受访问咧，佢话冇啊，隔篱邻居咧投诉我哋好嘈，仲要咧 敲一下都唔得啊！咁 敲一下 唔系咁真系真系 有张相位啊！即我简单咁谂 喺佢隔篱嗰啲咧，真系可能真系好震撼噶。 系啊，咁因为咧嗰阵时佢哋有啲报道就话有几近啊，譬如我哋因为睇亲咧，全部都喺山上面噶嘛，你觉得扯你喺山上面下边听到几大声啫？原来佢有啲寺庙咧系同你握手位嚟噶， 民居隔篱 系 啊，佢话最其中一个最严重嘅寺庙咧，同隔篱邻舍嗰个距离系咩咧？就系、是、真系一步揽过去嘅一条巷咯。系、 okay. 啦，咁佢直情系可以掟个鸡蛋落去对面就中噶啦，咁样。 咁佢又食到好硬嘅， 系啊，但系其实你得一年一次啫，系咪？ 即系我，所以我咪话咯，如果系一年一次，就算系即系可能即系有啲噪音，会有啲烦扰嘅。但如果嗰个一个国家佢哋本身嘅传统文化嘅话咧，即系。我都系可以试下 keep 到嘅， 系同埋佢都系一个钟啫嘛，因为咧原来佢成个仪式咧就系夜晚咧就11:45开始就敲108下，一路系啦敲足一个钟。 但可能108下你谂下真系好震撼噶，你而家楼下嘭十下咁你都会是是，你都已经哇点解咁震撼啊？你心脏血压啲高啊？ 即系我都谂紧，如果我哋譬如话放烟花咧，我哋过年咧虽然而家禁咗啦，但系总系会有人咁做咧嗰啲犯法。如果佢喺你面前放咗一个钟头。砰一个钟炮仗， 即系嗰个炮仗，即系 个炮仗系一个钟嘅，唔系跟翻佢啫嘛，一个钟，你会唔会顶唔顺咧？ 系啊，唔系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咧睇到一则咧，好短嘅，就两句讲晒嘅，即系话喺四川嗰度咧，就系有人咧庆祝啊，放嗰啲炮仗啊，烟花咧。佢嚇死咗200多隻雞啊！ 我會啊，真係個太震撼啦！ 其實同依個原理好一樣啫嘛。 係啊， 我入我十幾分鐘，我啲炮仗如果咁樣，我係雞我都死咗啦！我已經驚 好慘啊！所以係啊，佢話有 情雞啊，呢個算唔算？ 所以如果咧，你今年嗰個2019倒數咧，你仲可以見到你附近有人敲鐘咧，恭喜你啊！真係仲有幸啊！有啲地方要靜啦。 圣恩选择和平而非战斗，如果金圣恩拒绝履行对总统特朗普的承诺，将会令人非常失望。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首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将会在今个月15日签署，他稍后又会抵达北京，到时会展开第二阶段会谈。他在社交网站形容，首阶段中美贸易协议规模庞大，属于综合性协议。簽署儀式將會在15日在華盛頓舉行，高層級中方官員將會出席。特朗普說他將會在稍後日子到訪北京，到時第二階段貿易會談將會展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港岛区嘅封路安排啦。喺今日下午呢，喺港岛区会有大型嘅游行活动㗎。由下午嘅1:30开始，铜锣湾同埋天后一带呢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其后呢去到湾仔至到中环亦都会陆续开始封路。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前往铜锣湾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跟住呢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新田围村。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亦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二号干线石门桥出九龙，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咁另外啦，小莹亦都祝大家新年快乐，出入平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私分祝福各位仔仔女女学业进步，桃花畅旺。即系有阵时见到啲靓仔靓女，但系唔系望得好清楚，最终都俾你撞得翻，仲识到佢添。祝愿各位事事顺境，万事如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 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阿明犀利，冇见成年 fit 咗咁多嘅。 使乜讲啊？我旧年应承自己要操翻 fit 啲噶嘛。 想好似你咁 fit， 有咩秘诀先？ 从今日起，每个星期做翻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每日食最少3份蔬菜，2份水果。 咁唔难啫，我一于跟你做翻个健康香港人啊！ 之分，你新手上路就挂翻个 B 牌啦，啲人会就住你噶嘛。 杰棠揸车就有 B 牌啫，如果爱情咁应该挂咩啊？ 咁你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分同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嘅题目咧就系恋爱新手，如果你都系新手又有疑难又或者系迷思嘅话，记得同我哋倾下啦。 哦，我几惊你话你自己系新手啊？ 我又冇咁厚面皮嘅， 即系咁讲啫。 豪祖东耶、yeah, 就是今日同你做节目嘅搭档啦。 是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哎，我 follow 返好嗰个先，我头先咪话呢仲有得抽其他嘢嘅。 即係嚇死鸡之外仲、 那個、 有咩 嗰、那个正面啲呢嗰、那个日本嗰个呢大家可以努力啲呀，因为呢佢係仲话可以包埋奥运嗰啲㗎。 我即係我知啦，应该呢 咁咁边度抽啫。 咁、 啊、 你要上网，我唔可以讲嗰个航空公司名㗎。 喺一个航空公司推出嚟嘅。 系啊，定、 哦、 係日本嘅总之嗰啲航空 公司。因为呢佢哋呢就为咗要推广呢就係出年嘅佢哋嘅呢个奥运会呀、啊。所以佢哋呢就会但因为主要呢就係东京㗎嘛，係咪先。佢、 啊啊、 都会好希望呢即係如果有世界各地唔同嘅游客去到东京嘅时候呢佢哋就可以去到日本其他嘅地方嗰度呢就去游览下。所以咧， 機場添， 係啊，所以咧就會咧推出咗啲一啲嘅機票咧，就俾大家咧就由呢個東京就去咧日本其他嘅城市嗰度咁樣嘅，咁、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樣。 OK OK， 好啦，咪抽咯。 係啊， 如果嗰度順利過我哋嘅，就真係大件事啦。 唔使大件事啊，有几难啫，常会发生噶啦。 唔系一件好大件事咯，系嘛？ 系 咪？好开心咯。 你今日好似有啲阿谭经上嚟揾你咁样嘅。 系咯系咯，唔知点解成日都 系咯。 唉，太刺激啊，真系可能。 好啊，简单啲咁，我令你开心啲啦， 好 唔好？ 好 啊，今日就系我哋一年嘅第一日啊嘛，系咪？如果我可以讲到一啲嘢咧，即系根据住你嘅生肖啊，去讲翻一啲帮你开运嘅大法。呢、這个会唔会开心呢咁样系咪？ 好啊，我要转运啊！ 系 你依期一讲嗰啲开运咧，就真系好惊 啊！ 点 解啊？ 一阵间先再同你讲呢、這个，呢、 哦、 啲、 哎、 娱乐新闻嚟噶，呢啲 讲喎，我都要讲喎。 好似你呢个咁样啲话， 系啊， 好似有八卦嘢八。 好惊又批到嗰啲又分手啊，哦、又点样？ 系啦，嗰啲咁样，系啦嗱，今次咧就系阿玲玲师傅，系啦，佢就话咧嗱，就嚟就鼠年啦，系咪？其实即系一个月都唔够啊，鼠年啊，佢就讲咗咧，原来啊，唔同嘅生肖嘅朋友，你食唔同嘅嘢系可以令到你嘅运势咧会加强噶、哦。 食食唔同嘅零食啊？ 唔同嘅食物咯， 即系嗰啲 唔同嘅食物， 花生嗰啲啊。 嗱，即系原来系仲要系每个生肖咧 都唔同噶， 都有忌嘅食物同埋旺嘅食物咁样噶， 系 宜同埋忌咁样。首先咧，去讲头两个生肖咧，就系呢个属马骝同埋属鸡嘅朋友， 系点咧？系点咧？ 讲先啦，我自己中咗啊嘛，呢个系咪？跟住咧，佢就话咧，诶，原来咧，即系忌有啲咩系忌嘅咧？我覺得有啲就都大路嘅，即係佢話咧唔好飲酒啊，儘量少食啲辣嘢啊，或者啲油膩嘅食物啊，咁呢啲都好合理啊，係咪？應該任何生肖都係噶啦。 用啲 specific 啲 嘅。有啦，如果你想增強個運勢嘅話咧，屬猴屬雞嘅朋友咧，因為佢哋五行啊係屬金嘅，所以咧先天嗰個皮膚啊同埋呼吸系統咧會比較弱嘅。要咧你個運勢增強嘅話咧，要食多啲。白色嘅食物啊， 白色嘅食物 系啦，即系好似有啲乜嘢咧，系啦、 啊， 雪梨啦，莲子啦，百合啦，椰菜花啦，白萝卜呢啲咧，佢都话系可以对于一啲咧就系属猴属鸡嘅朋友嚟讲咧，就增强个运势咁样嘅。咁至于下一个啦，唔知几时中你哋啊吓， 系 属老虎。 同埋属白兔仔嘅朋友，咁又有啲乜嘢咧？系佢哋喺今年里面咧，系属于佢哋嘅开运大法咧。佢就话，因为咧佢哋五行咧系属木嘅，咁样就话咧，可能对于嗰啲骨啊各方面咧就会相对地弱嘅，咁所以会食多啲绿色嘅食物啦。 食绿色食物 系啦， 食菜好方便咯。 系啦，其实即系你噏得到嘅菜啊，又或者系嗰啲青苹果， 系 都系啱数嘅咁样。到你哋未啊？嗱，都属猪属老鼠啦，属猪属老鼠。 有我朋友有啦，有屋企人有啦。 到我啦，到我啦， 到你啦，中啦，系嘛？ 真系猪噶，真系好似。 我唔系猪啊，一睇就知我好灵活嘅老鼠啦。我喂嘢都掉埋噶啦。 边有老鼠食到咁大噶？ 老鼠 都冇咁大隻噶。 我直头有成个乐园喺度啊！ 你啲基因特变噶，你呢只老鼠系。 佢就话原来咧属猪属老鼠嘅朋友咧，五行咧就系属水嘅咁样，所以咧对于嗰啲泌尿系统啊、个肾啊嗰啲咧，就要特别留意。女士咧就嗰啲子宫位嗰啲咧，就系要小心啲咁样。 我都要摸下喺咪度， 你摸下条颈先啦，子宫颈 啊。嗰个就冇噶啦，佢话咧你要增强运势咧，就要食一啲深蓝色或者黑色嘅有益食物，好似黑芝麻、黑枣、黑糯米呢一啲咧，就可以增强个运势啦。林师傅讲嘅， 我待定啲嘢喺度啦。 蓝色有啲乜嘢啊？ 咩啊？ 蓝色，因为你话蓝色同埋黑色系嘛？ 我睇翻先啦。 蓝色嗰啲食物，即系好少有蓝色食物。 有啊，嗰只咩 紫贝咩 blueberries 又系啦，有一只咧咪冲茶咧，唔知咩 羽衣甘蓝， 系啊羽衣甘蓝，哇嗰、那个好难饮嘅，但系 你咁都 read 到佢嗰 系啊，因为我讲紧嗰样都好难搞啊， 呢啲健康食品咧我真 系 知嘅， 要噶 都要啊， 系啊我都要啊， 冚住下边啊，小心啲啊， 蓝色啊嘛要， 系啊 深蓝添啊仲要啊，好跟住到下两个嘅生肖咧就系属蛇啊同埋属马嘅朋友， 有啊中啊中 啦系咪，咁佢就话咧有啲乜嘢系可以啱嘅咧，因为你哋系属火啊，所以咧就话红色为主嘅有益食物咧就啱啦，例如苹果啦、红枣啦、红豆啦、番茄咁样。 举手 咩啊？ 苹果系红色嘅咩？ 连皮食咯， 系咯，皮先系红色 嘅啫。 好多生果就系佢哋食橙或者食蕉嘅啫。 其实 会 唔 会 食香肠先至系红色咧？ 咁其实系话有益嘅红色就得噶啦。咁呢啲都系啲例子嚟。 你拣食红椒啦， 系咯，系红椒。 你拣食荔枝咩？ 荔枝都唔系红色噶， 三把火 系 荔枝 系红色啫嘛。 但系其实苹果你唔食皮噶。 唔系啊，你食嗱，我而家我定义嗰样嘢系咪叫红色食物啊嘛？ 系咯， 系咯，咁你嗰啲叫做红皮黄心就唔系噶噃。 哦，系啊。 所以点解香蕉俾人哋话香蕉人香蕉人即系黄皮白心啊嘛？咁、 哦、 所以佢都唔能够严格嚟讲算唔算系红色食物咧？嗱，我哋呢啲好严谨噶，系咪扮红色定系纯粹染红先？而家 我唔知啊，咁 女女 咁有乜嘢？有咩 啲颜色唔系好敏感？ 我头先就系唯一谂到真系红嘅，可能系得咩啊？即系得条香肠嘅啫，红枣、 番茄 都系啊， 但红豆都唔系啊，红豆熟咗之后佢入边系。 红豆糕咁得啦啩，我叫佢切开咗，可能佢整完咗之后由头到尾啦。 红豆批好冇啊？ 红豆批 个面 咧就唔系红色噶， 系金黄添。 系咯，唔系 红豆沙得， 系红豆沙。O K， 红豆沙系食红豆沙咯，咁系咪？好，下两个生肖就系属牛啦，同埋属龙嘅。 系 系啦，跟住仲有属羊添啊！呢几个咧系sorry 啊，佢飞咗一个啊，等我睇翻先啦。系啦，佢就话咧，首先咧有啲乜嘢要小心嘅咧？属牛啦，属同埋属龙。龙嘅朋友咧，佢就话啦，要切忌啊，暴饮暴食，尤其是咧，可能咧，对于呢个呼吸系统啊，就要特别小心啦。咁样呢一个就要留意啦。属羊、属狗嘅朋友咧，呢即系夹埋四个，佢哋增强嘅运势咧，因为四个生肖咧都系属土嘅，佢就话咧，黄色为主嘅有益食物就啱啦。好似 有咩黄色食物？我哋 黄色食物啦， 薯仔。 阿枣咯，阿枣今日咪黄色 食唔落噶嘛， 咁 又系啊，要问佢系咪 single 先，好麻烦噶。 我自己都觉得 黄色，牛油， 牛油， 我又黄色啦。 但你食得太多牛油，你增强咗个运势，你短咗条命喎。 但 你 可能你饮多两杯啊嘛，可以，你嗰晚个运势就好好多。 咦，啤酒咪系咯，黄黄地啊， 黄色噶，系咯， 香槟 咯，香槟都系，系咪我啱你啊？黄色，睇嚟黄色 OK。 我唔系呢几个生肖， 你 咪 呃到自己落去啦。 系啦，例如有黄椒。 黄椒 系啦，佢形容咧系 即系五椒五色椒里边嘅嗰只咯， 木瓜咯， 木瓜都系黄嘅，橙黄咯，橙橙 色。即系我谂嗰个颜色嗰类就得啦。佢个提议系有香蕉嘅，又 系咪咧？ 系啦，但系玲玲师傅讲嘅， 系咯 OK 咯， 系啦， 玲玲师傅讲咩我都信噶， 我都系啊，系啊，好。 系啦，所以呢一啲咧黄豆，佢话呢一啲咧都啱嘅咁样。 知唔知点解玲玲师傅讲真都啱啊？正所谓宁可信其有啊嘛，灵就要信佢噶啦。 哦， 零可信啊嘛， 咁今年又系佢嘅年咧， 系啦， 二零二零有两个零啊嘛， 系啦，所以叫零零啦，零零零零又睇奖啦，农夫农夫又攞奖啦，点我要自己唱呢？我哋播唔到呢只歌，搵唔到， 出唔到嚟啊佢， 搵唔到呢只歌， 你试下搵二零咯， 系咯， 系啦，二零二零啊嘛， 十二个生肖咧就讲晒啦吓，当系一个娱乐咯，咁啊食嘢其实食得健康咧，咩颜色都好啦，冇所谓。 你啲外国朋友信唔信呢啲嘢噶？ 唔信噶。 譬如我想介绍问下，咁阿 Celine Dion 你要食咩嘢先得咧？真系 佢食咩啊？我谂佢食乜都得啦，佢咁好 食力咯， 佢唔使食人心，佢应该。 Everyone told me to be strong, oh, oh, and don't shed a tear. Through the darkness and good times, I knew I'd make it through. And the world thought I had it all, but I was waiting for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新聞早前報道有啲地方已經將消遣用大麻合法化，去嗰啲地方旅行有好多事情要留意喎。 例如加拿大同埋美國部分州份已經將消遣用大麻合法化，當地一般店鋪都可能有唔同形式含有大麻嘅產品出售，包括食物同埋飲品、用喺皮膚、頭髮或者指甲嘅外用產品，以及大麻提取物。 在香港，任何含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将这些产品带入香港是违法的。 所以在外国买东西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产品包装和标签，如果见到有 cannabis、hemp、THC 等等的字样，或者有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自己唔好试之余，仲千祈唔好将呢啲产品带翻嚟香港啊！ 根据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大麻嘅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同埋罚款500万元，而非法管有或者吸食大麻亦都属于刑事罪行，最高刑罚为监禁7年同埋罚款100万元。所以点都唔好掂大麻啊！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成。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一个小小的动作咧，估唔到会带嚟致命的结果。 哇！ 就是呕，大家都试过呕啦。 我试过啊， 我好常添啊，好擅长啊，都 好。 点解啊？因为一饮就呕噶啦，会。 哦，咁、啊、你好少饮嘅，咁你就。 啊、但系饮亲都呕咯。我琴日咧就其中咧，我一翻嚟同阿祖讲咧，就话、哎、我琴日咧好似做咗 Uber 司机咁样啊。点解咧？我琴日不停喺度车出车入咧，其中一个行程咧就车我老豆。佢同啲親戚即係有一啲聚會嘅時候，無端個親戚打俾我，佢話：啊，我諗咧你要接你阿爸啦。我話咩事啊？ 咁開心啊！ 你阿爸唔知點解咧激動得滯啊，懟咗咧一啖啤酒。 一啖啊！哎、真係有其父必有其子啊！真 係一啖就唔得啦。 係啊，佢即刻咧亂講嘢。我話佢做咗啲咩嚟啊？佢話冇，佢係咁錫你阿媽咯。 咁叫你阿爸飲多啲啦。 唔係有冇拍片先？ 有啊，拍埋片。 拍低佢咁先有留遺 笑到我， 但係幾開心喎。 係，但係最問最大 流露啊嘛。 我明最大問。但佢唔同我哋啊嘛，我哋咧呕完咧醉完咧最多咪瞓一觉咧， 饮一啖就搞到咁样啊！ 系啊，佢即刻咧红晒啊，然后咧仲要乱咁讲嘢咁样咧，好薄皮咁样真系吓好。 有冇话嗰个饮一啖就嗰个维持到几多个钟头不停锡你阿妈咁样？ 系啊，起码有一个钟头。 佢系咪个浓度好高啊？即系 啤酒啫嘛。同埋我试过有一次咧，我试过有一次衰噶，我去到餐厅度咧系普通餐厅，咁咧嗌嗰啲特饮咧，佢其中有一种特饮咧就 系。 即系嗰啲 cocktail， 佢又唔系 cocktail， 譬如佢话俾你听，啊呢个系咩？沙提子沙冰 系 咯，芒果沙冰。但系咁样嘅，佢沙冰得嚟咧，佢咧就有一个好靓嘅装置咧，有个啤酒有个酒樽咧，就摆咗上面咧，然后用个架咧系咁倒落去嘅，倒落个沙冰度，咁喺度饮咧，佢就会灌啲酒咧。但系嗰啲酒都唔系好劲，我谂即系5% 嗰啲嚟噶嘛。嗰次我 系 衰，嗌完之后咧，我发觉，咦，原来有酒喎，但我今日揸车喎，咁我话，啊老豆果汁嚟嘅，你饮啦咁样。佢话好啊，我饮啦，跟住 佢生仔啊，佢有个揽住你嚟食啊，咁跟住 佢饮咗应该唔知有冇半杯咧。佢话哇唔系、啊，好似有酒、啊，跟住咧佢话唔得啦，跟住开始晕啦，然后呕啦，跟住呕咗几耐啊，真系哇我嗰次不孝、啊、 死仔真系死仔，我冇讲错啊， 老豆我冇谂过嗰啲嘢咁劲 嘅，你阿爸好年青嘅咩？你仲咁样玩佢？ 好啦，所以我就话啦，呕 系 会有啲咩后果咧？我仲要俾埋个 tips 你先。是同呢个环保有关嘅。 吓 同环保有关嘅。係咪即係真係呕啊呕吐出嚟啊。 喔 同环保有咩关系 嘅。其实呕吐物呢佢係有另外一个嘅作用嘅。係可以点样循环再用啦。跟住呢就可以做到发电嘅。我 头先话有危害嘅后果嘛。 係啊 係啊。我剛才我一嚟嘅前提就话一次呕吐会带嚟啲乜嘢危害致命嘅后果。 Okay, 同环保有关嘅。同环保有关嘅。 胃酸喇烂咗啲嘢。 喇烂咗啲嘢。 咁酸啊！ 唔系我真系 唔 理过噶嘛， 佢呢个方向啱啊， 系啊， 真系啱数。 好嬲，我好博学噶，我呢啲 package 系 sell。 学识噶嘛。 睇得出，睇得出，佢呢啲可以肤浅型嘅，系啦。 系啊，佢唉得啦。 系啦， 原来我可以肤浅型，你做啲话俾我知，我唔敢肯定啊。 我未讲完，你喺泰国嗰方面系肤浅型。 好啦，好啦， 唔系相比较嘅咋，早即系而家得两个比较系。 好夸张，我真系 咩咧？ 同胃酸嗰个方向系啱嘅。 系 佢话咧，因为咧喺美国。呢、這个内华达州， 我已经想笑，系你继续讲， 点解？ 我唔知道， 真嘅呢、這个應 該真噶喺美国内华达州咧，佢话佢哋有一个地方咧叫死亡谷沙漠， 哦、 即系全部都系嗰啲咩魔鬼山啊，咩嗰啲峡谷咁样啦。佢话咧喺呢个死亡谷沙漠里边咧，就有一个魔鬼洞啊，哇，好似讲鬼故咁样，但系又真有其事嘅。佢话诶。过去五万年以嚟啊， 系 过去五万年以嚟， 仲唔系鬼故？ 即一路都 系咯，每一句都系鬼故嚟嘅， 都栖息咗咧一种咧叫做魔枪啊，即系好似铿锵 嘅，又有呢啲反应嘅，应该差唔多 系。 哎呀， 系啊，咁我要再压低啲声， 系 佢哋一路都生存咗一种叫做咧魔枪。魔枪佢有咪咁嘅译英文译嘢咪魔枪？ 我到而家我都仲唔明同呕吐问你讲佢有咩关系？ 我谂到好核突，佢系咪咧有人呕咧，佢就擘大个口吸晒啲呕嗰啲嘢？吓， 虽不中亦不完全。 哇，好核突啊！真系 佢话咧，佢就数量稀少， 系、哦、 受保护嘅。 系 咁咧，俗称咧呢条叫沙漠鱼，因为佢系鱼嚟嘅，但系佢已经喺个沙漠里边生存嘅咁、哦、样。佢仲要匿埋喺个隐蔽嘅洞穴里边。咁本来就好好嘅，好安全嘅，虽然数量少啲。佢话谁不知喺1995年嘅时候咧，仲有成200几条嘅，但系喺过去有三名游客唔知点解就入咗去呢一个魔鬼洞，因为佢系一个国家公园嚟噶嘛。佢哋仲要好似咁啱就 系 我哋阿祖、阿东同埋阿豪三个入到去，好开心。 点咧？ 饮酒， 饮到呕， 裸泳。然后佢哋就 吓亲啲鱼虾， 佢哋就呕， 哦， 呕咗落佢个水池度。 系啊， 佢就污染咗呢一个受保护嘅魔鬼洞里边嘅嗰个所谓嘅池水区。 系 里边嘅鱼本来有200条，佢话咧嗰啲管理员话佢哋嗰次呕完之后咧冇啦，而家得翻38条。 哎呀， 哇， 一个呕吐竟然，我真系唔系讲笑，呕到系令到嗰、那个。栖息地受到破坏啊！ 好奇杀死猫下集啊！ 系啊，呕吐杀死鱼啊！杀死嗰条做咩？魔枪、啊哎？你谂下，原来呕系可以咁大件事。我谂咧，即系佢饮醉咗嗰啲咩《Hangover》嗰啲戏咧， 所以千祈唔好呕落个鱼缸度。 系啊， 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 独我一人呕，我愿长相厮守。 即系完全唔知系咩。 魔枪耶，你未听过咩？ 未啊！ 搞错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话，旅发局举办嘅除夕大抽奖系统出问题，导致市民嘅体验非常差，向市民致歉。程鼎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旅发局事前已经全面测试抽奖游戏设计和电脑系统的负荷能力，电脑系统没有超出负荷，很多市民收不到验证码和抽奖券编号，旅发局正在调查原因。旅发局说，为了公平起见，大抽奖时间将会延迟，参加者可以在今日下午3:00登入活动网站查阅抽奖券的号码。所有登记过的市民都可以参加大抽奖，夜晚8:00在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之下进行大抽奖，晚上10:00公布结果，所有得奖者会获电邮通知。踏入2020年的元旦，浸会医院一男一女婴儿同时在00:00出世，男婴顺产出生，重3.25公斤，是妈妈的第二胎。女婴就经剖腹出生，重3.3公斤，是妈妈的第一胎。公立医院就有两名女婴在00:00之后出生，广华医院一名女婴在00:15出生，重2.75公斤。伊丽莎白医院一名女婴在00:20出生，重2.76公斤。两名女婴的爸爸妈妈都是香港人。 其中是伊利莎白医院 BB 的爸爸胡先生被问到现时社会状况，表示希望能够出现曙光，和平解决问题，令到个女儿可以快乐成长。胡先生和太太都是公务员，胡太就说希望 BB 身体健康。湖北武汉出现肺炎病例群组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根据内地当局公布，短时间内有27宗确诊个案，当中大约四分之一，即是7宗是严重，比例相当高。而病例同湿街市有关，令人担心病人会不会曾经接触过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相信內地會循這一方面去調查。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留意到內地的通報中提到暫時未發現人傳人情況，但是他對這個觀點有保留，因為現階段未知道今次爆發是由什麼病毒引起，病例詳細資訊亦都未有公布，例如當中几多个案涉及同一家庭成员，几多系喺湿街市染病等，现阶段唔适合下结论，话唔会人传人。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发表新年谈话，重申台湾唔可能接受一国两制。蔡英文批评大陆民工武吓同埋介入渗透，目标好清楚，就系要逼台湾喺主权上屈服让步。他强调守护主权、民主自由是总统要坚守的立场。对于立法院昨日三读通过反渗透法，蔡英文说反渗透法不会影响自由、侵犯人权，两岸正常交流往来不会受到影响，只是会令到台湾民主自由更受保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现时呢，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影响到呢而家三线全封不能通车。咁现时呢，龙尾排到过去维园上桥位，反方向呢亦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现时需要三线全封不能通车，反方向呢亦都系车多繁忙。咁而家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去维园上桥位，驾驶人士亦都请你改行其他道路。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现时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嗰边咧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丰盛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二号干线石门桥出九龙、大埔丁各路影月湾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再提提大家啦，现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因为有交通意外，三线全线都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朋友，你迷恋点毒品 ？Say no。 欧天仪， 小白，我个 friend 喺外国寄咗啲新嘅零食啊，食咗好 high 嘅，请你哋食下。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系大麻其中一个成分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嘅噃。 系啊，非法管有或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7年同罚款100万元。大麻是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ERA 193， 我心中的小怪兽就是这只便便怪，而他最犀利的绝招就是臭气攻击，用他的臭味臭到人家。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的影片参赛啦！ 我哋系 ERA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 2020的我们的吧， 是啊，我们的呢不嬲就是讲一个集体回忆的啦。 没错， 我觉得我们刚刚是一年新的开始的第一天，不要理由讲回旧事啦，不如就等我们三位化身大师、 哦、 做一个2020，做一个我们的2020，但我们一个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嘛，我们就来一个大预测来这样，好不好？ 好啊， 我们自己估一下，我是即不同的师傅上身这样，是不 是？ 首先比如我们讲一下不同的业界啦， 好 啊 好 啊，去年呢都几有一个业界都几风云的，因为佢成日都会咧，大家有好多讨论嘅价值， 系边个界？ 就是、电视业界啦、 哦。电视界，哎呀，呢度有代表啊，代表 真 系。 好敏感，你真系小心讲啊，系咪先？嗱、哎，有啲咧就会见到啦，啊，譬如有譬如 View 嗰边啦，越做越好啦，跟住亚视又估佢唔到，林年尾突然之间走咗个林文龙嚟做副总裁，咁啊会唔会又话会可能会有新嘅自家制嘅节目咁样？跟住见到啊大台嗰方面咧，啊又到年尾嗰阵时咧，又 cut 喺一个节目 ，cut 喺一个节目。咁如果我哋三位大师预测下呢个咧？2020电视界究竟大家会觉得有啲乜嘢风起云涌嘅嘢有机会发生咧？吓， 呢个时候梗系玩争俾钱之你推我让啦。东东 你 讲 先， 我讲先，唔系我实知道噶嘛，我就好想知道 东东大师，东东大师。 我觉得咧，呢个电视行业咧，应该系会竞争大咗好多嘅， 竞争大咗好多， 系 因为咧，如果个个台咧都咁蓬勃嘅话咧， 系 咁啲广告客户咧一定会谂清楚噶嘛。 就揀邊邊去落廣告啦。 係啊，嗱，其實真係命脈嚟嘅呢一樣嘢，即係我近年我都知道啦，因為其實有好多數據都出咗嚟噶啦嘛，就係大家都會統計啊，邊一個台啊有幾多次啊嗰啲播放嗰啲廣告啊， 係 咁，所以其實我估係會幾大影響嘅，亦都係越嚟要製作一啲好吸引嘅節目，咁人哋就會落廣告去你嗰度咯。 係係， 你見到我而家都數喎， 佢喺度兜圈啊，佢唔夠膽講。 唔系啊，呢啱好多嗰啲大师都系咁样噶，你嘅运势咧又唔系话唔好嘅， 不过又未到最差， 系啦系啦， 你见唔见到我仲有一颗心啊？我想咧佢系做好节目，即系好剧集咧，应该有好报嘅。 哎呀，咁又啱嘅，咁又啱嘅。 嗱，唔好灰住，唔好灰住。 系系啦，好阿耀祖大师咧，即系屈指一算咧，即系如果我乱咁讲嘅话咧，究竟亚视有冇得翻生噶啦？ 有冇咧？ 我觉得问噶，其实 点解咧？ 喂，但系佢啱啱有个小姐。出咗嚟啊嘛， 个小姐请大鱼知道叫咩名嘅， 选你嗰啲， 唔系，但系我知道佢1月4日重播， 咁快重播啦，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估唔到， 其实佢冇播过噶， 未播噶，录播， 咁嗰啲叫首播咯，而家咪 系啊， 全 球首播， 全球首播， 系啦，因为我觉得咧无端端点解可以咧，即系之前已经变成咗一个可能系手机嘅应用程式咁样去睇噶啦，系咪？佢又翻到转头嘅话咧，即系代表住背后有 有水喉啊，即係其實邊一個行業都係噶啦。如果你有個大水喉肥住你嘅話咧，咁咪有得撈咯，係咪？ 係 啊，但另外一個咧都可能即係要諗嘅，即係大家成日都會話嘅啊，會唔會有啲嘅藝人們咧，佢哋有啲發聲嘅情況啊嘛，講咗啲嘢或者咧佢唔係表達嗰個意見，但有人覺得佢係表達咗一啲意見嘅話咧，哇，有啲就冇得撈啦，係啊，有啲就可能會撈到風生水起啦，嗱唔知噶嘛，係咪？係 咯 係咯，呢類型嘅事件咧會唔會越變越多咧？咁樣 係啊，所以咧如果我要預測嘅話咧，我會參考咧佢哋台灣咧都揀咗嗰啲關鍵字咧作為一啲行業嘅預測咧， 好啊， 我諗住抄佢其中一個字，我會揀個震字。呢、這、一個震 邊個震啊？ 即係震到入心嗰個震啊！係啦，咁咧地震嗰個震， 地震 呢個咧係嚟自台灣咧，佢哋選咧就係話佢哋認為佢哋來年嗰個股票市場咧係會用個震字作為佢哋2020年嘅關鍵字。我諗住咧擺落嚟我哋香港電視界咧，我相信都啱嘅。嗱，點解咧？好似頭先阿東東大師所講，有啲可能係大台本身自己嘅調整咧，咁就震啦，係咪先？ 係 啊，哇！有啲震咗出去，係咪？ 節目個震走咗咯喎，係 啦。咁但係如果留得低。嗰啲咧，可能嗰個震就變咗震山之寶啦，佢可以震得翻喺度啦。 或者同時間個心都仲係震緊嘅。 係啦，嗱，但係如果你拉闊一格咧，即係而家興啊嘛，拉闊啲個畫面嚟睇。咁拉闊啲個畫面嚟睇嘅話，咁幾個行業幾個嗰啲叫做傳媒界啊，咁可能佢哋有多啲競爭咧，可能係成個即係版圖咧。都会震嗱，其实地震系好嘢嚟嘅，知唔知啊？佢话从地理学嘅角度咧，板块移动可能就会有啲新嘅地貌啊，有啲嘢会出现咁样噶嘛。咁可能以后真系翻新景象咧，即系无论你话系咪亚视，即系嗱，你话佢做得未有咁好，但起码佢都有做啊，佢都可以做啊。我相信 够胆做， 佢个够胆做喎。学你话斋嗱 ，view 可能越嚟越多啦。即系譬如你话连旅发局个抽奖都系佢哋公布嘅， 系咯 系 咯， 系啦。咁即系来年我都觉得咧，呢个震咧，即系就算系真系地震都好，你都会觉得哇，咁可能有新板块啊，都好开心啊，系咪先？ 兔仔大师劲， 系 一个字震，系啦， 可以 conclude 到成。 同埋嗰个震咧，即系如果深一层咧，仲有好多好似你话斋咧，啲 artist 咧来年都惊噶嘛，个心喺度震紧咧，一系就惊自己突然间震走咗， 系， 一系就惊喂我讲呢啲嘢有冇事噶？ 会唔会消失咗噶？系啦， 会唔会2020咧仲越嚟越震噶？ 系啦， 系啊，有得震有得瞓啊，真系惊佢。 使唔使咧一齐要揸住支旗咁样咧？ 唔知噶嘛，所以呢个震咧系真系啱噶啦，应该成年都啱使真系。 咁如果我哋讲另外一个业界嘅话，讲完电视业界啦。 诶，终于都讲完啦， 系即刻 佢个样几惊， 我即刻震完啦，我可以答咩啊？咁多位听众，你哋 咁不如辣埋电影界啊？ 系啊，好容易都可以过电影界啦。 系咯， 我就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咧做电影嗰啲咧，阿田鸡啊，佢都自己走咗出嚟讲啦，即系都话咧业界咧面对住一个好艰难嘅营运啊，因为咧其实香港咧近乎冇戏开紧噶啦，因为内地都冇乜戏开紧，批文又攞唔到啦，咁亦都会担心我搵咗呢粒星去拍嘅时候咧。咁究竟出街嗰陣時咧，呢粒星有冇講到啲乜嘢嘢啊？ 係 啊，咁令到套戲有冇得上啊？嗰樣嘢咁，所以咧其實冇乜戲開緊嘅。佢就話咧有八九成嘅電影界別嘅從業員咧都係等緊開工嘅啫。 咁灰嘅咩？原來係 啊， 係 真 嘅。 阿主席都有出嚟講， 係啊， 古生都 有講 啊 嘛。之前全香港都兩套電影開緊啊嘛， 係 啊，跟住仲要譬如今年會有兩套嘅賀歲片，但其實都唔喺香港度拍噶嘛。即係一套就係阿子華嗰套，就好似喺內地度拍嘅，深圳度拍嘅。因為香港貴，另外一套咧就係講李燦森嗰套咧賀歲片咧，即係嚟緊啊鼠年賀歲片啊，就去咗泰國度拍，一嚟咧就可能仲平啲資源。另外因為咧好似個題材有講到有警察嘅，咁就變咗係講泰國嘅警察嘅話咧，咁就唔使驚有啲乜嘢問題。即係你諗下，開一套戲，就算你已經有老闆，你都仲要有好多嘅考慮，究竟點樣去做？咁啊，電影業界，不如你有冇一個字可以送俾佢哋咧？ 你可唔可以送一個字啊？ 我首先中意佢喺泰國拍警察咧，即系你如果你讲咩话，太暴力啦咩啊？唔系嗰间泰国好暴力啊， 同嗰啲按摩店一样啊，太舒适， 太舒适啦，真系。哦，如果咁啊，我用个古字咯， 系边个古啊？ 成也系佢， 系啦， 嗱冇下一句噶啦， 唔系噶咋？个古系咩咧？学你话斋，第一就可能而家全行都睇下古生头， 系咯， 系啦，先睇下古生头先啦，系咪先？所以你有咩戏？ 古老板啊， 系啦，同埋佢又真系好有诚意噶嘛， 真嘅真。 佢有好多戏都唔系即系斋商业咧，有一啲即系小品啲嘅，或者你觉得小众另类，佢都会做嘅。 嚟紧咧系去公司开嘅，好似系冇记错系啦。阿君如做女主角嘅， 系咯。 个男嗰套戏咧系拍苏华伟啊， 系啦， 即系几有心噶。呢套就系之前两套。 之中其中一套喺香港有得拍嘅电 影。系咯，嗱，我觉得如果佢都未够再小众， 哦， 如果佢终于能够揾埋我哋嚟拍咧， 哇，咁啊真系太小众啦， 即系喺泰国开嘅， 即系 太小众，系啦，即系证明佢真系有心啦。 睇到你系咪？系啦，搭飞机嘅时候， 我哋一齐嘅，一齐嘅，我哋三个一齐嘅，哇，咁啊真系太小众啦。 我已经上过飞机嗰啲电影噶啦，你头先翻嚟同我讲我啲飘飘然啊， 我嗰日 真系飘啊，系咪先？ 台湾啊，酒店都系播你做紧嗰个戏啊， 好威水啊！我觉得 发哥做啊，嗰套系嘛？ 青 云， 周润发 啊，青云啊，青云啊，我讲错咗，系青云。 好 ，OK，OK，OK， 几劲啊！ 系啊，嗱，仲有嗰个古字未讲完，第一个就古天乐个古啦，系啦，第二个真系断估个估，用翻头先大家嗰个局势嘅形容咧。全部都系估估下啫嘛， 系 咁究竟入唔入到境咧，出唔出到张许可证咧，你又入唔入到去咧，系啦，都系估嘅啫，所有嘢都系唔知嘅噃，所以甚至乎咧，可能对观众嚟讲都系估啊，估咩就系、是、啊呢套戏喺边度拍嘅咧， 系啦， 系啦，其实讲紧边个地区嘅咧， 系噶啦， 都系估嘅啫，系咪？ 我同你哋讲拍外景咧，即系前所未有咧，即系冇闹市噶， 系啊， 我成套剧拍嚟拍去都系啲山啊、停车场啊、密 封式嗰啲，但系咁套戏系咩？ 其实都是时装剧嚟嘅，但系我哋咧就即系啲揾景都好难咯，即系因为始终即系大家都唔系好方便咧，又话有事啊，未必会借啊，而家都惊，因为你好多人啊嘛，我哋有器材咁样， 系， 即系你真系有难度。如果拍嘅时候都要尽量拣避开啲人烟稠密。 系啊，但系好难噶嘛， 即系呢套戏系讲即系股市咁样，但系全部都系喺个荒山野岭度拍，都几好笑啊咁。 哦，咁可能每一次都喺荒山野岭度俾 tips 咧，即系呢个时候就要编剧出嚟啦。你同我死掂佢，点解场场戏都喺密林嗰度嘅？唉，冇办法啦，喂，又出嚟倾 tips， 攞， 唔系我哋可以去大帽山咯，跟住又可以去 碧鹅山咯， 碧鹅山 系啦。喂，横掂嗰阵时《无间道》都开创咗仙河啦嘛， 喺天台度拍啊嘛， 喺天台度拍，你都仲要觉得系解得通噶嘛，几好，我中意，系咪？ 我哋试下。在地底拍咯， 系咯，系啊， 全部海底隧道入边拍咯。 喂，回魂夜嗰阵时都系一个屋村度搞掂晒噶，星爷系咪先？好啦，仲有边个嗱？嗱，我计个古字。 电视啦，我哋继续一字记之啊，讲完电视，讲完啊电影，我哋有一个嘅界别，我哋自己香港人啊，好想知道噶嘛？究竟大家买唔买到楼咧？即系究竟呢个地产界又系点样咧？我觉得可以做一个估计、断估、预测嘅。 唔系呢个你熟啲，因为阿祖成日行嗰啲地产铺咧，无论佢有冇帮衬都好啦，佢话冇嘅， 我上次就系听佢话好似想换定系咩嘛？ 系啊，佢睇嗰啲，佢睇中咗天比高同埋寿神山嗰啲，系啦，主要都系嗰啲嘢嚟嘅。我都暗出第三个劲啲嘅盘啦，已经。 天比高系边度嚟？ 咩？天比高咪就系嗰阵时话 最贵嗰个 西半山啊， 上到去嗰啲独立屋咧，话阿周星驰都想买嗰几个啦。 是但啦，唔系，其实我买楼买楼嗰啲嚟讲咧，对于我 最多买乐高嘅啫， 即系去超市买嘢一样啫嘛。 系啊， 咩分别噶？同大家去街市买餸一样。 一样 ，yes， 超市都有好多 different kind 嘅， 系啦，所以你熟啲，你望到个单张行情系点先？ 一字记之约啊， 点啊？ 佢嗱，旧年有一个人， 个字系咩？佢啊，就 个佢字咯，呢个佢啊，呢个佢就系嗰个人啊。佢舊年出嚟講咗一句説話，做咗一樣嘢咧，就係明明個樓市咧已經係跌緊嘅，跟住佢講咗一句説話之後咧，就話好啦，咁大家一成首期買樓啦 ，from 一聲，跟住就升翻啦，就已經。所以你話一字記之約，一定係佢啦。佢講嘅任何一句説話，就足以令到咧嗰樣嘢咧高高低低，就好似阿特朗普一樣啫嘛。佢就喺個 Twitter 度咧，未有陣時有人覺得係亂講嘢啦，係咪先？但係佢講嗰一樣嘢嗰句説話之後咧，嗰個股市啊 boom boom 聲一日咧，就係因為佢嗰句説話。所以话咧，我觉得呢、這个啊地产界好难预测，因为呢个人好难预测，唔知佢会讲啲乜嘢，究竟会升定系跌，睇下佢心情啦。 但你有冇发觉咧？呢啲砖头咧，无论去到即系个局势几乱都好咧，都系你对佢嘅信任度咧。都仲係好高喎， 因為永遠你會見到，即係譬如啊，之前譬如你講遠啲股災， 係咯， 沙士，跟住唔同嘅情況，佢哋都有跌過市嘅，但每一次咧，佢哋最終都升得翻咯。咁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嗰個擔心度就冇咁大啦。 係，俾翻個資訊你啦，我真係有留意噶。 我哋咧，東東大師，哎呀，大師啊， 一路咧跌咗五個月嘅個樓價指數。我哋咧今個月嘅樓價指數咧已經升翻啦，升咗 1.7% 啦。 因為咧嗰個升翻咧，佢呢個樓價指數咧係有 delay 到去即要啲時間去組織啦，都係啦。就係阿佢咯，就佢講咗嗰句説話之後，所以咁咪升翻咯。 一路話跌咧，其實都即係其實一升翻，其實即係等於打個和嘅啫，就真係冇問題 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如果要買樓嘅話咧，最好咧睇下有冇認識呢個人。 佢身邊嘅人，究竟佢會唔會有啲咩新嘅措施啊？嗰樣嘢咧，就影響曬成個大局啦。 我哋唔係問攞資料㗎，唔係問攞料㗎，純粹係想聽下㗎啫。 同埋，如果係咧，我係會投以信心一票嘅。係 啊， 因為點解咧？我已經研究過啦。嗱、你話我哋局勢好，大家一齊留喺度嘅，固然樓價一定升啦。你話局勢唔好，哇！我哋全部人咧，呢、這個又走去英國，嗰、那個又走去美國嘅話咧，咁都會有人嚟住㗎。佢話要放棄一代人咧，但佢冇話放棄一代樓啊嘛，哦、即係話咧，你永遠都要有一批人咧，點都喺度住噶。嗱，無論你話佢係換咗血咩都好啦，你話啊有啲更優質嘅香港喺度住，佢都要住樓噶嘛。所以你話啦，佢點會唔好啫？唔係你買住我買噶啦，唔係我哋買住佢哋買噶啦。 但係點解講嚟講去邊個買邊個買都唔係我哋買， 唔係可以啊，我哋買噶，真係 冇錢買啊，大佬。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話樓嘅話咧， 係 都係好噶。 好 向好， 一致向好咁样， 系啦，系啊。 嗱呢一个界别我讲完啦，人人有楼住啦。琴日有单新嘅新闻噶嘛，系咪？嗰单新闻就大家都好担心嘅。究竟内地嗰个肺炎啊，我哋都未讲系咪？即系究竟，即系佢哋琴日就即刻已经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啦，叫大家咧勤洗手，勤洗手，讲咗好多次嘅，亦都话即系会加强啊，可能喺嗰啲边境嗰度啊，会小心啊，大家唔使太担心住嘅，做好咗个。保持住先啦，成日嗰啲咧咩算命嘅师傅啊，预测咧都会话咧，会唔会有大型嘅呢一啲嘅灾难性嘅情况重现咁样？ 有冇人批到啊？有冇人批到啊？ 有人话有噶，咁有啲师傅话有噶，有一啲师傅，咁啊呢个非典型嘅啊唔系啊 唔系 啊，另外嘅一种嘅即系新种嘅肺炎啦，咁样究竟会唔会传到嚟香港？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咧？大家觉得 系啊，同埋呢啲又系又内地啦，咁似喺湖北嘅武汉啦， 都好远喎， 唔但系由于我哋有高铁啊嘛， 啊系， 佢系高铁站嚟噶，我仲要嗰阵时我又去过咧，我都话因为佢高铁其中一站， 你嗰阵 时 就 系 去武汉呢个站啊， 其实系咪几个钟就嚟到啦？ 四个钟咯， 哇系啊， 四个几钟就到噶啦，嗰度 OK 噶，好快噶咋。 变得好近， 真系好近啦！ 即系因为好似个感觉，一程火车就到啦，即系嗰种 感觉啊嘛。真系一程火车到， 系咪检查一次就可以出晒境噶啦？而家 几乎都系噶啦，同埋佢病毒系唔系咁检查噶嘛？ 系即系我怕个人嘅流动可以好快啊嘛， 个病毒冇 passport。 系啊，嗱，所以我觉得咧，佢反而见证咗一样嘢咧，即系所有嘢咧，远近同埋疏密咧，真系相对嘅。譬如你话以前你就觉得话啊，即系太远啦，唔方便。 嗯、 但系到佢有病毒嘅时候，你就觉得太近啦。系咪啊？ 宁愿佢远啲，冇咁方便啊！希望系咪？ 而嗰个疏同埋密咧，又点理解咧？譬如之前如果过关咧，你会有即系三四层检查啊嘛，话去澳门啊，或者去边度咧，话哇，使唔使咁密啊？咁严谨嘅，但系到咗一病毒嘅时候，你就发觉。其实呢啲嘢全部都好疏，因为病毒系唔会喺个 X 光机度见到啦，佢唔会攞个金属探测系嗡嗡咁样， 啊有病毒有病毒咁样 睇唔到噶嘛，系咪先？佢反而咧系嗰啲检疫啊、测试啊，咁究竟边关嗰度会唔会已经太迟咧？ 我净系有一个担心咋，我个担心最大嘅就系、是、我就算自己勤洗手，做晒所有保护嘅嘢，各样嘢点样都好啦。咁但系究竟啊，嗰、那个病毒佢哋有冇隐瞒到咧？即系呢个系我自己暗地里 唔使惊嘅。我见到咧， 你见 嗰 啲 报告啊，佢系全部否认晒噶， 系 话咗俾你听，你要安全噶。 所以即惊咯，呢、這个更加。 虽然你见到嗰啲野味嗰啲内脏咧喺地下喺啲街市嗰度飘， 冇啊，嗰啲假噶嗰啲相。 我知啊，嗰啲系人哋话俾你听，唔系噶，其实。 而家暂时都叫做不明原因咯。 系啊， 系啊。 但呢个咧即系唔系讲笑嘅，但大家都即系留意住啦，小心啲啦，个人卫生咧保护住。如果有唔舒服嘅话，因为话佢哋讲到啊，即系香港嘅医院啊，医生咧都已经会啊，特别留意住，如果系同你大家嘅呼吸道啊，同个肺啊有关嘅嘢嘅话咧，都会特别留意住，睇下会唔会有一个情况出现咁样。 系啊， 就快又过年咁咧，即系始终即系大家咧，即系通常过年前后咧就会唔觉意咧，即系可能又约人啊，约多啲啊，又玩得多咧，咁跟住咧你就会挨夜啊，咁样嗰啲呼吸道感染啊，又会讲多咗嘢啊嘛。 系啊，所以究竟2020年嘅局势会系点样咧？ 靠我哋三个预测。就冇用嘅，一字记之约，希望大家有个好嘅一年啊，好唔好？ 再次去放逐那轻狂， 别说笑，年月再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的当里，凄于低眼长呼吸发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足，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有 Rubberband 嘅未来见啦，好快去到十二点啦，十二点新闻之后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晏啲仲有猜猜我是谁嘅。 党全体会议嘅文本内容代替新年贺词。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因应驻伊拉克大使馆袭击事件，将会即时部署多大约750名士兵到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国防部长埃斯帕说，增兵是因应美国人员和设施面临的威胁不断增加，美军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保护美方在全世界的民众和利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有大批民众闯入美国大使馆破坏和纵火，抗议美军空袭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的据点。美国国务院说，驻伊拉克大使馆内的人员现时安全，暂时未有计划撤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天气和暖。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影响到现时咧慢线开翻，咁不过咧中快线仍然封闭。而家咧反方向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嘅快线咧，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噶。一大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维园上桥位同埋北角码头。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现时咧慢线开翻，咁不过咧中快线都系继续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啦，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嘅快线亦都需要封闭，龙尾分别排到过去维园上桥位同埋北角码头，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咧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嗰边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丰盛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二号干线石门桥出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想介绍一个就俄式嘅饺子啦 ，Pelmeni 啦，佢系超市咧系有一辣系专系俾佢唔同口味嘅。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是一隻袖珍餃子啦， 有冇5元咁大啊？ 差唔多，通常咧最傳統咧就係免治豬肉加啲蒜頭。 哦，佢個皮其實係 麵粉做嘅，就比中國嘅餃子可能厚少少。 星期日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聽日約咗人去集會，冇時間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一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 Kitty 崔洁彤祝愿各位公公婆婆身壮力健五二攰，继续做个精灵的宝贝。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先做嚟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咪啊？点 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 阿田又去放假去旅行嘅，所以咧今日咧有同佢一样身形嘅东东喺度同我哋做节目。 你好望翻过去，好木，即系嗰啲违和感啊，系嘛？ 毫无， 毫无啊，即系望翻过，好似望到阿田咁。 但因为琴日我哋望住嗰个叫赵学而咧， 哇，争好多个码、 啊，就系咁样啦，所以冇办法。 系啊，两个啊吓，我报个天气先嚟。 系而家咧嘅天气咧系咁样嘅，温度咧系18度，相对湿度咧系76%。咦，下昼咧系继续有阳光嘅， 系啊， 好啊， 埋好似收到唔同嘅道路消息呢、 啊、 都似乎都颇多唔同嘅特别措施啦，封路嘅安排啦，一啲嘅我有啲人嘅网上用语就係拦截啦、嗯、又或者係搜查啦，咁总之可能呢真係会 阻碍啦，係咪 係啦，好多 都比较温馨啲嘅，都 比较温馨 提示咗你啦， 都温馨提示嘅，係啦，所以今日呢睇怕如果你要即係顺利出行嘅话呢，不论你嘅目的地系边度呢，都要花返功夫啊，我都头痛紧嘅啦。 我都落，我可以好大声咁讲，我一阵间一定系去港岛区。 我都系，都唔知点算真系。 我冇翻屋企啊嘛， 我系去食嘢咯。 你 book 咗自助餐， 我 book 咗食嘢。 咩 lunch buffet 嗰啲啊？ 唔系啊，夜晚嗰啲嚟噶。 哦，哇， 系啊， 一早就话你会出事噶啦。 唔系，可能我听日会有一个新嘅体验话俾你听咧，就系佢终于都退到款咧。 系啊， 即系佢真系话俾你听，因为有任何唔同嘅事件，如果嚟唔到嘅，可能有退款咧。 唔系，又或者你可以教我哋点样用五个钟去由你屋企出发。 唔知会点样咧，我都谂。 系咯， 你知我琴日咧，我曾经疯狂到一个谂法系咩咧？我就 book 间酒店啊， 系啊，就 book 正佢嗰间。跟住咧， 我未同你咁讲咯。 谁不知我望嗰个价钱，不如算啦，都系唔好啦。 3000几啊，要系嘛？ 3000几啊！哇，你好多私订啊，佢真系。 佢私订， 佢一 边间啊？你哋 好贵噶， 好贵嗰间啊？ 好贵嗰间啊！我觉得 一万个好啊。 系啊，真系啊。 但系我早排我都住咗几日酒店， 系咪啊？ 因为我真系翻唔到屋企，我体验咗。 喺将军澳区，因为拍剧太忙，其实我都可以同阿东东倾下啦。 系咯。 点解半年啊，东东冇翻嚟同我哋一齐主持咧？ 我哋 因 为 唔系，我真系有揾嘅。但系佢同时间你拍过电影啦，同时间你都有几套剧搭住咁。因为拍啦， 系啊， 所以变咗咧，即系想揾你都唔得啊！而其中几日你仲话咩话？即系要住酒店添。 系啊，唔系，其实我都有同阿田讲过嘅。自从我做完风骚之后咧，啲运咧翻晒嚟啊！ 哎呀，好好啊！ 真系喺一路做嘅时候， 我哋啲运啊，我哋三个冇好过啊！ 嗱， 唔系你仲好啊？你有 market 喎？你 阿祖又有 market， 唔系咯？连续几次都有 market。 我又系，我又见到佢即系嗰啲 post 啊，即系啲 MC job 啊嗰啲，我不自己想做， 努力工作啫。呢啲只不过系啊， 系啊，唔系我又觉得咧，其实我第一次发现咧，原来咧喺住将军澳咧。即系公司咧系咁方便嘅，原来即系因为咧我住新界噶 嘛，因为系咯。 我平时咧即系翻工咧都系要花一段时间嘅，但系 一个钟唔使，九个字已经要啦，系咪？ 如果睇下你咩啦，你搭的士嘅话，其实即系可以半个钟 check 个字都得嘅。 Okay, 但系如果搭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即系其他巴士啊，再转啊，因为要转好多程嘅，咁可能就一个钟头个半钟到啦，咁就翻去。咁但系咧，我上次咧系十分钟咋， 我 就由公司翻到酒店，又由酒店翻去。 其中一个原因系咪咧？真系啲酒，即系本身你有呢个需要啦。是但见唔见到咧？譬如将军澳区嗰边嗰啲酒店咧，系咪都好似平咗咁 啊？其实咧佢独市嘅，因为咧 难平啦，咁就系咪？ 但系佢都平咗少少嘅，其实讲出嚟咧都会，我谂大家都会觉得 O K， 你会接受嘅。其实一晚咧系700蚊有找嘅， 700蚊有找。其实如果你话短暂就都得嘅，你 一个礼拜咯 ，O K 一个礼拜都贵噶啦。 一个唔系，其实我可以再租平啲嘅， 但系又想辛苦得滞啦。 因为我好惊嗰条将军澳隧道啊嘛，你都知我哋拍剧嗰啲时间又凌晨啊，又乜嘢啊，咁如果你撞啱翻工时间翻嚟啊，咁其实你一样塞车啫，你搭车你其实都系嗰、那个嗰啲钱嚟 嘅 啫嘛。 必要噶，我觉得呢个系属于必须要嘅开支嚟。 系啊，系啊，但都仲未打动到我要搬入去将军澳嘅。 哦， 因为我始终咧，即系我屋企人喺晒大埔啊嘛。 哦， 咁啊，即系我爸爸煮嘢食。 大埔嗰时候另一个电视台噶，系咯。 嗰陣時即係而家冇咗啦。 嗰陣時，我話嗰陣時啫嘛。 我又唔怕同你講埋咯。我嗰陣時嗰個電視台真係有揾過我㗎。係 咩？ 係啊，我一畢業佢揾我㗎。 跟住咧， 但嗰陣時聞到陣除就覺得，咦，好唔穩陣 喎。我知啦，佢揾佢咧，佢話你知啦，我哋想咧劉石賢有個接班人咁樣。 都系同一个台出身噶，咁样啊，大佬 唔 系 喎，个身形啊差唔多咁样。 但系嗰阵时咧，佢哋嗰啲唔知咩，总之高职位嗰啲人咧，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咧，我哋 嗰啲高职位嗰啲人系讲广东话定讲国语？ 讲广东话嘅都仲系。咁跟住咧，佢就叫我哋准备一啲嘢嘅，叫我哋谂一个节目嘅。如果俾你咧加入我哋电视台咧，你做一个节目，你会做乜嘢节目咁 样？ 咁我哋真系咧又即系搵晒资料啊，即系 present 俾佢咧。但系咧，我哋 present 完之后咧，佢就净系同我哋讲话。嗯，好多谢你哋嘅意见啊！我哋唔会请人噶，跟住咧， 佢有冇抄到你嘅桥拍咗嗰啲节目 啊？但 系 你觉得佢哋嗰台， 我唔系佢哋都 开唔到 空间咩？ 佢哋都 开 唔到， 开唔到啊！但系佢听咗啦。 嗱，老老实实订售包条，佢系咪你谂出嚟噶？ 间唔系啦， 你冇否认啦， 我唔否认啦，即系唔怕讲添啦。不过而家我见到佢复苏咯，咁我咪即系刺激下佢 高兴嘅系嘛？系啊，你嗰条桥啊，而家攞翻出嚟用噶啦。 诶，而家好多人都做紧噶啦，呢啲 问你俾叫你俾意见，但系其实你就卖桥。卖完桥就话我唔请你啊，系唔请人啊，直情咁你见我嚟做咩啊？ 咁可能我哋条桥真系未吸引到打动到佢，哇！喺呢个唔请人嘅阶段咧，我哋都想请你。 嗰阵听过佢哋嗰啲电影界有啲咧，有啲会要你先交咗剧本先噶嘛， 系 跟住交完剧本之后冇叫你嚟开，但系嗰套戏都开咗噶。 但就换咗另外一个人个名， 系 咯，就系变成 再改头换面都总有少少嘅，真系。 唔系咁又冇人知嘅，我都听过人哋 佢自己知咯。如果做咗衰嘢嘅话， 我其实本来咧系想话咧，即系喺香港出门好难咧。 系， 我哋去旅行嘅话咧，2020有啲咩新兴嘅旅游景点噶？晏啲先讲啦，头先都已经讲得咁开心啦，真系，系啊。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名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赠送，懂你走，一世得够，万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地，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收尾。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名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赠送，苦白色，高雅优美，酒挂杯，看这么精美，愿酒通锁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从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而勾起。Oh, 有报志伦啊，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哇，我觉得好正啊，因为你可以用唔同嘅饮料摆落去都得噶。 如果我们的语言 是五加皮，哇，都得啊，系咪先？如果我们的语言是牛奶， 玫瑰露咁样 系啦，玫瑰露。 五加皮即系成件事，听住一个咁超嘅音乐嗰件事咧，你谂下嗰只酒杯本来攞下攞下攞下，变咗咧嚟成杯廿四味啊咁样 ，OK 做咩啫？ 叫佢拉翻个二胡板啊、笛子啊咁样， 系咯，唔系啊，大锣大鼓啊，咪跟住即系出秋官咯，饮胜先至胜。都是一样啫，系咯、 啊啊。 OK， 好啦， 我谂紧有咩衰得过五加皮？ 点解叫衰啫？唔同品味啫嘛。 你谂下，如果头先嗰首歌嘅嗰个曲风系同五加皮有啲乜嘢系更加唔夹？我真系喺度谂紧，真系好劲噶你咁。 有啊有啊，诶，肉冰烧咯。 哇哇！我喺度谂到高粱，我都已经唔够胆啦。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红高粱，咁都几好啊！即刻见到张银头就 系 啊，几好啊 ！OK 系 OK 喎，见到周迅喺度跑， 跟住都 OK 啊 ，OK 啊！ 嗱，头先话咧咩2020新兴嘅旅游景点咧，其实好多嘅，因为阿祖之前咧佢都有介绍过。 系，我 其实 几惊撞题。 系啊，因为点解咧？有唔同嘅旅游嘅网站咧，其实佢都要话俾你听，喂，我哋嗰个网站嘅资料库好丰富噶，系啦。咁咧，佢有幾個咧，都係大家好常用嗰啲網站嚟嘅，例如有一個即係。一路 book 緊落去嗰個 call 啦， 係啦，咁然後就有唔同嗰啲咩 K 字頭嗰啲咁樣咧，咁但係佢有分嘅，佢話咧嗰個 B 字頭嗰個網站咧，佢自稱咧就係話我係用咧大家喺我哋嗰度咧真係 book 咗嗰個旅遊地點， 哦、即係唔係就係搜尋啦，直情係佢有落到 book 到酒店，係 啦，即 係你要去， 係啦，因為佢話呢個係我哋嗰個網站嘅賣點嚟噶嘛，真係喺我哋 我哋成日唔記得，對唔住，即係打岔你一句， 乜事啊？ 叫大家打咗電話嚟先好喎，成日都唔記得1872388121点半之后咧会有猜猜我是谁？今日个 系咪就玩电视剧啊？ 系 啊， 电视剧嘅名 系啦 系 啦， 我哋俾贴士你，你估咁我哋呢个就元旦版本啊！咁大家而家就可以打定呢个1872388俾我哋啊！ 系啦，冇错，我哋咁多间电视台啲剧集都系摆落去噶。 OK， 好好啊 ，OK， 冇错。好啦，咁咧佢有边啲叫新兴嘅地方咧？哇，我度忙咧，我想话真系要攞翻个地球仪出嚟咧，碌一碌咧，真系唔识噶。佢而家呢个讲紧咧就话2020咧全球旅客咧心目中咧十大新兴旅游城市，第一位，不如我先讲个名咧，你估下佢嚟自咩地方嘅？招特布尔， 哦，招特布尔啊嘛， 我仲以为阿祖真系知喎， 大一大影帝 嚟，大佬啊， 喺欧洲嘅。 欧洲嘅，你买欧洲嘅，你买咩州嘅？ 招特布尔，佢出名系啲招啊嘛， 佢系 布噶嘛， 佢系泛招个招。 哦，系咯，我 系 我知， 冇 草 花豆。 系咯， 咦，咁又似南美洲嗰啲？ 系啊，关咩事咧？咩地方？ 完全 真系我望住， 听都冇听过。英文系咩啊？ 我嘅就中文啫。 招特布尔 系咯，喺边度咧？ 东欧。 东欧。 我都覺得係歐洲嗰邊咯， 唔知啊，開 估印度， 印度咧聽個名就知道係印度啦， 即係海洋嗰啲嚟嘅，好靚嘅嗰啲海景。 好啦，第九位，第九位， 但佢出名係乜嘢啊？ 唔知，超特布爾， 靚嘅， 係啦，要再查下究竟有咩好地方玩先得㗎咁樣。好啦，咁然後咧第九位個名叫高松， 哦， 咩地方？ 我知啦， 韩国定日本咧？高松 咩啊？ 吓， 台湾嗰边啊？你讲咁嘅就叫 高松 日本， 可能系东欧咧。 系啊，点知啫？ 嗰边都 日本， 日本嚟。 日本啊， 系 啊，你真系中咗啊！真系 系啊，我睇过个机票啊，好似 嗱，唔出奇真系。我呢个圣胡安。 圣胡安啊， 医院嚟嘅， 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似咋， 似医院名噶嘛， 圣胡安 系一个湖嚟嘅， 喺圣何西嗰边噶嘛， 系咯， 圣胡安啊嘛， 一定系圣字开头啦，英文 嚟噶，嚟先真啊， 系 咯，边度嚟啊？喺波多黎各， 哦，波多黎各边度嚟？ 波多黎各喺边度嚟噶？同玻利维亚 friend 啲 支 镜嗰啲 friend 啊嘛， 好啦，呢个 好犀利， 系啦，第七位。 好， 希维诺伊希切， 系梗系喺希腊噶啦， 系啦，有两个希字， 乱讲啊！首先 ，Greece 系冇个希字啊， 咪就系啦， 系咯， 可唔可以讲多次个名字？好长啊！ 希维诺伊希切， 啲记忆真系好依稀啊！你讲多次啊， 真系 喺希维 诺伊希 切。我估系喺嗰啲雪山嗰啲地方 雪山就边雪 啊？嗰啲 大陆又有玉龙雪山系咪先？ 系咪捷克啊？ 附近，附近，附近，真系差唔多。东欧，东欧， 南斯拉夫咁，跟住亂講。 唔係因為咧，我估佢個名咧應該係 Shakespeare 嗰啲啊，係啊，嗰啲啊。 有冇 喺波蘭？ 波蘭， 波蘭係，我都估 都係去曬嗰邊喎。有啲波字嗰啲地方都要去。 第六位，寧平啊， 寧平， 寧係寧波個寧，平係北平個平。 喺內地嘅。 你話喺內地嘅，你話咧？ 我话 即系冇谂过呢个题会变成咗一个咁样嘅困难游戏啊！ 因为真系唔识噶， 我觉得喺韩国， 韩国嘅你坚持都系韩国 系 好，佢喺亚洲地区嘅 哦，系柬埔寨、 越南 哦，哇真系冇听过， 就系唔识， 真系新兴依个， 真新 唔系啊，系唔识噶， 完全唔识咪新兴 咯，新兴吓 你都唔识，点会系旧兴咧？ 喂，唔识咁咪可以去 唔系，但有冇兴先嗰件事系 有，我最中意系 新兴嘅话，你都会有即系听过噶。 我话俾你听，一定系嗰个 B 字头嗰个咧喺嗰度发展紧酒店啊， 唔出奇啊， 梗系 第五位 好 格齐拉。 哦， 呢个系一个咧受伤嗰个名嚟噶， 系咩？ 即系啲隔耳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啊，系啊，拉，哎，我拉清个隔齐， 定系隔好隔隔齐身先至拉，隔齐晒啲隔先拉， 系啦，隔齐拉， 隔齐拉，喺边度啊？ 印尼 唔系， 喺边？齐拉 喺马耳他， 我马耳他 又唔系马耳他夫， 系啊，马耳他喺边啊？ 马耳他喺 隔篱咯， 踢波嘅喎，嗰度好似 唔系啊，两个西班牙嚟噶马耳他， 系咯， 系啦，萨尔塔第四位。 萨尔塔 第四位 喺唉唔知啊， 墨西哥 拉萨啊，系唔知啊， 即系热嘅个地方， 真系好难估到咯，已经系嘛？阿根廷 哦，跟住喺度扮色， 好靓噶，有啲地方 系 就系呢度咯。 但系个地方个地方叫咩名？你仲记唔记得啊？ 萨尔塔嘛，系咪啊？ 哇，劲喎佢！ 萨尔塔啊， 萨尔塔， 萨尔塔啊， 系塔咯， 系咯。嗱，第三位呢个劲啦， 系要知啦，要知。 呢个系叶利钦个 friend 叶里温。 是人名嚟嘅，呢个一个是日本人。 嗱，佢个国家名咧好熟嘅，喺僵尸片会出现嘅。 僵尸片 系 啦，出现。 僵尸片会出现，不过又唔系最主流嘅僵尸片。 咩叫最唔系最主流？即系外国僵尸片吸血定唔吸血？ 吸血嘅，吸血嘅， 吸血僵尸， 吸血僵尸，吸血僵尸。 英国 嗰 啲 咩苏格兰嗰啲古堡嗰啲 friend， 唔系 叶里钦，叶 里温啊，叶里 温 啊，温啊， 温 度 个温， 温度个温啊， 点估啊？ 你话咧，应该叫阿 Chris 嚟玩咧， 系啊， 睇佢识唔识 佢。我谂佢真系可能知， 系，但系佢咁冷门， 跟住佢可能第一句就踢爆咗，就话诶呢啲嗰啲嘅 网 站啊， 唔知点 啊，唔知点做啊， 唔系亚美尼亚。 哦， 阿美尼亚喺边啊？ 都系东欧嗰啲 friend 咯。 即系阿美尼亚 喺东欧咩？ 系啊，东欧 系咪共和国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睇嗰啲吸血僵尸片咧，全部都有嗰啲即系喺嗰啲地方出现噶。 诶，我唔睇嗰啲 background， 我净睇下嗰啲男女主角靓唔靓 嘅 啫。 呢个真系大件事，佢无论 第二位， 无论个国家同埋地方名我都唔识嘅。 唔吉利啊？ 唔识啊？ 系唔识？ 系啦，佢个地方名叫做扎布利亚克。 哦。我知嗰度乜？ 系啊，国家名系蒙特尼哥罗， 系咪？佢系咪中文译名嚟噶？有阵时我真系想问， 佢系 系啊， 呢个都蒙特尼哥罗。 阿美利加咧，有啲人 阿美利亚啊嘛 ，America 啊嘛。如果系英文，有啲人即 唔系 Armenia 喎，阿美利亚喎，唔系 America， 阿美利亚 有唔系香港嘅译音啊？譬如可能内地或者台湾嘅译音， 唔系阿美利亚真系叫阿美利亚嘅。 我都有少少。肯定佢个 Amelia 系啊，啱噶，系啊，但系而家呢个真系我两个都唔识。 咁系边啊？ 蒙特尼哥罗，我都未揾到呢个名出嚟。 喺蒙古嘅咁样， 唔知，但我估应该系冇得估嘅。我依家再 check， 反正我就系见到 呢个词， 系啦，终于有一个识噶啦， 就 系 第一位， 第一位，即系 香港咁样。 南济州郡 喺济州岛嘅 南济州郡， 你有听过啊？ 唔系，咁你听过济州啊嘛？ 系啊， 但系大埔道又唔一定喺大埔噶喎。 系咯， 但系郡喎，用郡字。 咁系咪就系济州啊？ 原来就喺南韩嘅。 哦， 呢个就系佢新兴嘅 第一， 喺呢个 B 字头嗰个网站嗰度。 究竟有冇飞机可以去得到呢啲地方嘅咧？ 我谂应该有嘅， 会唔会系落咗机？ 第一位一定有， 系咪啊？ 因为佢可以博 济州岛嗰边， 系济州岛嗰边啲细机仔。 但你肯定佢系近济州岛嘅？ 我 佢叫南济州郡， 真系好少人识啊！佢话原来嗰个蒙特尼哥罗咧系喺巴尔干半岛噶。 O K， 哇，即系 西史我读过。 系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就研究一下呢啲地方，究竟你想唔想去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区走廊东行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发生三车意外，涉及巴士、的士和私家车，十二人受伤，送往东区医院。意外发生在早上十一点几，伤者包括的士司机和十一名巴士乘客。湖北武汉出现肺炎病例群组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根据内地当局公布，短时间内有27宗确诊个案，当中大约四分之一，即系7宗系严重，比例相当高。而病例同湿街市有关，令人担心病人会唔会曾经接触过动物，特别系野生动物。相信内地会循呢一方面调查。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留意到内地的通报中提到暂时未发现人传人情况，但是他对这个观点有保留，因为现阶段未知道今次爆发是由什么病毒引起，病例详细资讯亦都未有公布，例如当中多少个案涉及同一家庭成员，多少在湿街市染病等。现阶段不适合下结论，指不会人传人。民阵下午发起元旦游行，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大会预料三点由维园中央草坪出发，前往终点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工作人员早上在维园中央草坪准备音响设备。维园对出的一间汇丰银行分行门外架起围板，防止被破坏。附近一带商户和食肆照常营业。有民主派政团开始在东角道摆街站。英国首相约翰逊向国民发表新年贺词，表示英国在脱欧之后将会为标志着新的一章，结束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展开未来十年的繁荣和机遇。期望所有民众，不论支持亦或是反对脱欧的，在今个月31号离开欧盟之后，都可以齐心向前。目前在加勒比海度假的约翰逊又承诺会加紧增拨国民保健计划的资源，改善国内基建，打击暴力犯罪等，都是未来政府今年的主要任务。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天气和暖。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现时咧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嘅快线咧亦都系暂时封闭噶，龙尾分别排到过去铜锣湾消防局同埋北角码头。咁另外咧，兴发街上东区走廊嘅支路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中快线仍然封闭，反方向嘅快线咧亦都需要封闭，龙尾分别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同埋北角码头。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区方面咧，今日下昼因为喺港岛区有大型嘅游行活动，由下昼一点半开始，铜锣湾同埋天后一带咧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其后湾仔至到中环亦都会陆续开始封路，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前往铜锣湾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那边交通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行 can't say no to drugs.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如果身为年轻人又想追求一啲新鲜感或者刺激嘅话咧，可以去试下学乐器啊，做下运动，去培养多啲唔同嘅兴趣。有一样嘢一定唔可以点嘅，就系、是、毒品啦。企硬唔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龙虎榜盘州精选， 今次玩咩？玩认真啊！ 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蒙；如这刻我能感觉，如悟内放空，连天级和情深浅也飘不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风雨嘲讽。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在刹那冲跌入黑洞中。 虽然是漫画系列的三部曲之一，但是不要听到漫画就以为这班野佬又不知道玩什么古灵精怪的东西。今次他们是借《相聚一刻》这套经典的日本漫画认真地唱一次情歌。 因你如雅似龙， 作曲 Chris Ho， 填词有郑敏，编曲监制黄艾伦，加上翁慧莹。 秒秒失踪， 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Yellow 野佬相聚一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亲爱的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嗱，2020年嘅第一集啊，猜猜我是谁咧？我哋再预告啦，我哋系讲咧经典电视剧嘅，咁啊，即系咩台我哋都会讲噶啦。我哋会唔会讲埋北京卫视啊？ 唔会，因为我冇睇。系、哦、啊，所以我唔识，我俾唔到贴士大家。 系啊，咁啊，因为阿东东又喺度咧，可以同更加同大家玩得咧，哎呀，更加放啊，哎呀，系咪先？ 我都系谂紧，系咪净系搵翻我自己做服务紧嘅台？ 冇所谓噶，正所谓东家唔讲讲西家咯。 系啦、啊，总之咧，我哋就会讲香港嘅电视剧啦。我哋俾得你估嘅话咧、 啊，香港 应该咧都系经。点噶啦， 都应该系 系啦，咁大家先至容易啲估噶嘛。元旦派礼物啦，1872388，我哋嘅电话吓。 冇错，而家可以打定上嚟啦，1872388，1872388咧，讲啲电视剧。咁但系喂，头先大家自己喺度望紧嘅时候咧，有冇一啲你系未睇过噶？即系虽然可能听过个名咧，但系未睇过。 我唔会、啊，我谂嗰啲系经典嘅大路噶。 系啊， 但系因为其实经典同大路都好多噶嘛， 好多 都已经唔容易估噶啦。 系啊，好啦，我哋电话旁边有朋友啦，1872388，1872388，陈小姐 ，Hello，Hello， 你好啊， 系啊 ，Happy New Year 啊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你好你， 二零咁我已经系咪 两个贴士咯？ 系两个贴士嚟噶， 系啦。文初剧大部分唔喺香港拍， 系， 要俾多啲贴士， 再要俾多啲， 好大噶呢个范围都仲。 佢系喺1999年嘅。 OK， 几个字噶个电视剧名？ 五个字嘅， 五个字系咪大台噶？ 系大台嘅， 系大台文初剧。 哦，我知系边啲啦。我都估到啦。 哦，啊、有冇鬼怪嘢噶？ 冇鬼怪嘢 嘅，冇嘅，冇嘅，冇嘅，我估到啦。 我头先我直情我谂 饮得嘅。 哇！哦好，嗱，俾咗好多 tips 你啦。 喺入边主演嗰啲咧， 系 几乎都唔系服务紧呢间， 系啦。 我呢个反而冇印象，系啦。我因为我唔记得啲演员，我冇睇过啊嘛。 咁可能你唔系啦。 咩啊？肯定系啦，饮得我都话 系啊， 因为我冇睇咋，我冇睇，我唔系电视迷啊嘛。哎呀，阿二玲啊，呢个应该好易啊。 走时过香港。 啱唔啱啊？ 唔啱， 唔啱。我 另一个，佢有两个噶嘛？佢有两个噶嘛？ 走是故乡浓，仲有一个 西，系啦。 嗱，酒咧系纯嘅， 茶 茶先系点啊？ 头先你第一个咧， 茶是故乡浓， 系啦。我听咗个茶是故乡浓啊， 系啊。哇，呢套真系好经典， 经典噶。虽然我冇睇过，但系嗰阵时咧系即系卖晒浮咁样咧，仲要系好好抢啊！旅游景点添啊，知唔知啊？ 系啊， 你行过旅游嗰啲。是旅行社咧，佢都會推出就話茶是故鄉誒龍嘅系列，就話帶你去邊度邊度咁樣噶。 係啊， 係邊幾個演員我唔記得咗啦。 家棟咯。 哦，仲有咧？ 張可怡啊， 係 包包啊。 哦，係咪呢兩套都係呢呢？ 包 唔係包都有係咪啊？ 係啊， 係咯，係咪呢兩套都係原班人馬嚟噶？ 好 唔係 啊，唔係。但係嗰陣時你諗下幾經典，佢嘅主題曲係張學友同埋陳偉霆唱嘅。 係咩歌？ 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 哦，我仲以为红茶馆添。 哇， 好啦，多谢晒你啊，新年快乐。 好叻啊，二零真系。 系啊，之后咧，我哋会有同事联络翻你咧，就会寄翻份礼物俾你啊。 你想讲咩话？ 哦， 好啦， 你揿走咗佢啦。 唔系我揿走咗佢。 好啊，唔紧要。 我咪好劲先啊，东东。 好叻啊你，点解我讲咁少你系知嘅？ 因为你又话文初啦。 我 头 先 系 谂大闹广昌隆啊，我头先谂紧，所以咪问有冇鬼咯？ 系啦，佢一话唔系鬼，我就即刻谂到咧又文初。 你谂下啦，起码我估中个男主角啊，你话林家栋啊嘛， 但系呢套真系经典， 经典噶，经典噶。 系啊，我睇翻历史咧，我头先冇点样点啊呢啲。佢嗰阵时又系唔知诶，其实佢打仗嘅又系即系爱嚟，即系因为嗰阵时竞争好， 即系同对台冚嘅。 一出啊，跟住即刻赢晒，收视冠军啊！ 99年嘅时候，哇！ 嗰时真系好劲噶， 真系劲！我都话咯，你连旅行社嗰阵时不停攞呢两个剧嘅景点招来咧，仲话喂你呢条旅游路线啦、啊，到而家其实啲人都仲系中意用呢、這、一个呢种句子嘅结构噶嘛，乜事乜乜乜咁样，玩到而家都仲系咁噶。 同埋最无管动咧，系我仲系好记得咧，嗰阵时有个好大胆嘅 shot 咧。嗰阵时你三岁， 嗰阵时都唔系我识睇电视，但系咧佢个 shot 咧系由好远咧咁样，然之后跳近咧就系喺一条桥嘅两边咧，嗰两个主角咧一路行到去中间咧，你先见到哦个主角个样，然之后又拉翻大个镜头咧。 系啊，咁嗰阵时个景靓噶嘛，点拍都靓。 咁啊，系因为佢去咗系咪广西嘅定边啲地方？ 去咗茶园嗰啲啊， 咁啊，都好过，起码你唔会再喺后山狮子山度拍啊嘛，争好远啦，好好。 即系你话你即刻嗰啲咯，即系好啦， 即刻拉 啲 翻嚟。Hello， 你系边个啊？位听众 ，Hello， 吴小姐，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好， 系系系， 系啊，嗱，你可以估，你可以拣先啊，拣系豪仔定系阿祖嘅问题咧？ 阿祖， 好，我嘅问题，好，个剧名三个字嘅， 三个字， 剧情有。穿越嘅成分喺入边度嘅， 哇 哇！ 嗰个男女主角由当年佢哋拍档到今年，佢哋都仲有一齐拍档，都继续系男女主角。不过咧，佢哋今年嘅拍档咧就未必净系喺电视个电视箱入边度出现啦。 三个字， 三个字嗱，内容咧。是有穿越嘅、 啊，哇！三个字真系有考起喎。 系啦，穿越嘅，咁啊有穿越，即系有时装有古装咯，冇得话系咩。但系大部分嘅场景咧系古装嚟。 大部分嘅场景 系 古装，但系有穿越剧。咩年份噶？ 咩年 份？好 我估应该有关咏荷， 系好耐噶。 冇关咏荷， 冇关咏荷， 冇关咏荷。 嗱，我帮你收集范围啊。 唔系 Bobby 搭关咏荷，嗱嗰对咧真系呢对系荧幕情侣嚟嘅，佢哋真系合作好多嘅。 古山， 古山做。 哦，咁我知啦。OK， 哇，好重啊，即刻好重。 系古山古天乐系有份嘅。 哎，呢个好易啦，呢个好易啦。 嗱，东东帮咗你噶啦，你又可以再问问题，可以估下吓。 系问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唔记得咗点样嗰个剧名。 系，你讲下啲剧情出嚟啊！ 系啊，你讲下剧情系点噶？ 古天乐啊， 系啦，古天乐就男主角，你试下咧用女主角个方向去谂啊。 你估 佢哋嗰阵时就一齐拍电视剧，今年又一齐拍电影嘅。嚟紧呢嗱，俾多个大啲嘅 tips 啦。呢一套电视剧嚟紧，佢哋应该系拍完咗噶啦，已经拍咗个电影版啦吓。 系 旧年拍咗个电影版，嚟紧今年会上嘅。 佢哋仲系猛咁话原班人马再聚 啊， 原班人马再聚咁样 噶。 啊，俾多 tips 啦。嗰阵时另一个主角系林峰， 系啦。女主角是孙萱， 系咯，要揾要揾嘅咧， 要揾 要揾啲噶， 要揾嗰啲技啊， 系啊， 正所谓沉着嘅， 你记得嘅，你记得嘅， 多谢晒，多谢 晒 你哋， 多谢你啊，真啊，新年快乐， 拜拜，系呢套真系经典穿越剧， 系啊，我即系我其实好多嘅穿越嗰阵时嗰啲穿越十八层算唔算穿越剧嗰啲？ 系啊， 穿越剧， 我即刻又谂住三个字，哇，即系穿越 咁 多， 我不如谂紧啲咩洗冤录啊嗰啲又唔系啊， 所以我谂紧嗰啲格世嘟嘟嗰啲咧， 系咯，但系又唔止三个字噶嘛， 系啦，就系穿越啦，同埋即系我就谂到啊，佢哋真系犀利，呢一套电视剧咁多年之前啦，原班人马喺旧年。就拍咗个电影版嚟紧就会上演啦，咁你谂下，即系嗰个电视剧几经典先至可以做到啊？系 冇错，好啦，我哋又嚟啦，你系边个？K K 啊 ，K K 啊，你好 ，Hello K K 你好啊，真系 新 年快 乐， 冇得拣啊，你要拣豪仔咯，知唔知啊？咁咧，我呢套电视剧咧就犀利啦，佢咧就系都有一个电影嘅明星咧喺嗰度有拍过嘅 ，OK， 但系拍嘅时候佢仲未系一个电影明星嚟嘅，嗱呢个第一，好啦， 喂，咁大部分都系个，即系我见梁朝伟啊，刘德华， 我已经听到啲方向啦， 听到方向， 再试下先，再谂下先， 咁咧，啲人成日都会用咧神剧嚟形容呢一套剧集嘅 神剧， 系啦，会用神剧嚟形容呢套剧集嘅，嗱，咁如果你要我再收集头先嗰个电影明星嘅范围咧，就可以咁讲嘅。佢几乎系嗰套剧里边唯一一个电影明星嚟嘅，因为你可能话，而家有好多剧集，你睇翻转头佢哋嗰啲都大红大紫啦。嗱，但系就算系嗰套剧集咧，你而家数嚟数去咧，似乎都系得佢一个咧，系即系一个电影明星嚟嘅啫。 哦，即系而家就主要系拍电影噶啦，系咪？ 如果第三个 tips 咧，就系佢而家电影都好少拍啦。 OK， 系啦， 哇， 男定女嚟嘅咧？ 男 啊， 系啦。 几多个字啊？同埋 个套电视剧名？ 佢数紧咁长嘅。 系咯，咁长嘅，你记唔记得？ 好 长， 八个字， 好少电视剧名咁长噶、啊，大台嘅， 应该唔系大台， 唔系大台， 唔系大台， 系啊，佢头先一讲， 好容易就明啦， 唔系大台， 真系好容易就明 哦， 系啊，最紧要系用电影明星呢个角度出发， 男定女啊， 男啊，即系嗰个电影明星， 系咪有拍过多过一集噶？ 有， 系 啦，即系唔系有拍过多过一辑？ 嗯， 系啦。 一齐嗰啲啊嘛， 嗰个系电影明星咩？ 嗰唔系电影明星， 我 咩啊？你会唔会记错咗啊？你会唔会估错咗？嗰唔系电影明星， 我试下 系咯，嗰个电影明星 系啊，我同阿祖祖嗰个都系啊， 咩啊？ 系咪呢套啊？ 系咯，嗰个唔系电影明星咩？ 唔系啊，应该 点会唔系啊？ 佢有其中一个系咪啊？ 其中一个啊嘛，我咪话佢系佢而家变成咗电影明星咯。唔系，梗唔系佢啦。 系边个啊？ 所以你唔记得咯。 佢先系，佢先至系男主角嚟。 我冇话佢系男主角啊，里边其中一个人咯。 嗰佢有份做， 佢有份做噶，唔系呢个。你都唔记得佢？原来你哋 我唔知。 哎呀， 好嗱，俾你估亚视嘅 K K 八个字真系好容易， 有拍多过一集嘅。 嗱，佢 用呢啲方向去谂。 其中一个演员事后咧，佢就成为咗个电影明星。 系 佢几乎系呢一个剧集里边咧，唯一一个喺之后咧变成电影明星嘅演员。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冇错， 好嘢，好嘢。 边个演员啦？ 尹天照， 唔系杜汶泽啊？ 哦，杜汶泽系啊。 杜汶泽喺里边有做过呢 一 个万绮雯 嘅 徒弟噶， 冇佢嘅。 有啊， 如果讲呢一套戏嘅话咧，你一定会谂起尹天照，谂起万绮雯。 唔系啊，因为 你有排都未谂到杜汶泽。 唔系，你可唔可以叫杜汶泽打电话上嚟演？ 系嘅，杜汶泽佢每次讲嘅时候，佢都攞翻呢个做例子 噶。咁啊系，我又好似听过呢个报道。 因为佢成日都话呢一套系佢嗰阵时真系大家都留意弹起咗。 都系嘅，都系。 系啊，只不过佢成日怨又话喂，咁即系跟住无以为继啦，好难咧，即系话十年拍一套咩？ 系 啊，咁嗱，你试又谂翻转头，成辑个僵尸里边咧有好多演员，又真系得佢一个系弹到出嚟变电影明星噶嘛？ 哦。 但最近点解我话佢都好少拍电影就唔系佢唔拍啊嘛，即系系咯好多原因咧。 系 KOL 系啦，而家变咗 KOL 系咪先？ 系啊，都唔难估啊，呢个都另外一个经典啦。 新 年快乐，新 年快乐。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啊！我哋今日同你玩一下经典嘅电视剧，真系咧，我哋有大台，亦都有曾经嘅对台嘅。back 咗我哋啦吓 ，I feel love 啊，我哋都 feel 到大家咧对呢一个题目嗰种 love 啊， 爆线爆都不得了啊，雨华 系啊，因为平时咧都有人打嚟咧，但系我哋好少会用到咧，话喂接到咧真系爆咗，因为嗱系好时嘅电视剧咧，真系勾起大家心目中个美好年代嘅回忆， 入晒屋 系啊， 所以你拍多啲啊，阿东东 系，继续啦，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我哋而家再听下一轮听众啦，莫小姐。 Hi. Hello， 莫小姐。 Hello，Happy New Year 啊！ 你好啊， 你好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系啊，有冇成日 健康啊？有冇成日地个个都 好啊？有冇成日煲电视剧噶？ 嗯，忘记晒啦， 我忘记晒， 唔紧要，我哋嗰啲都好经典， 冇问题，我哋帮你勾起啲回忆啊吓，你拣啊东东啊，祖祖定系豪仔？ 嗯，豪仔 啦，豪仔好。 我呢套呢就係、是、都好好我諗下先下佢裏面呢就有好多口头禅呢就后来大家都即係耳熟能详嘅。 Okay， 好好好 耳熟能详嘅。 係 佢呢就係、是、一套。 唔好话周星驰㗎。 周星驰有周星驰，你咁快 饮啖茶 食？哎，我都唔使讲。 咪住嗱，但系饮啖茶食嗰包系边套电视剧先？ 系啊，边套电视剧啊？ 你估中咗句口头禅啦！ 我乜都未讲，我已经噏到啦。呢、這个真系 证明几， 我又唔想转答案喎。咩话？ 盖 世豪 侠，耶！嗱，咁莫小姐你话，你话你唔系好记得，你仲记得盖世豪侠？除咗有周星驰，仲有边一个？系啦， 系啊。 比较特别啲嘛， 真系，我真系都未讲到，系不如我哋饮啖茶食个包，系啊，真系犀利咧， 系啊， 你又冇拣错我，你亦都冇拣错香港嘅电视剧啊， 啱啊，我记得 罗美娟咯， 罗 慧 娟， 罗慧娟 系 啦， 仲有 同埋阿吴镇宇咯， 系啊， 孟达咯，好经典啊嗰阵时， 好搞笑噶嗰出电视剧， 系啊，好犀利嘅真系， 如果咁讲翻都有啲唏嘘嘅真 系，系啊，我早知我用第二个 tips 嚟玩啦，早知我话咧唔孟达嗰阵时咧。我講下笑啫，你攞到兩萬 啦。其實我哋點都會俾你噶，你唔使驚。 今日橫掂稿仔，我哋可以聽多啲電話。多謝曬你電話先 ，thank you， 新年快樂，拜拜。我個人有純品喎，我都 犀利嘅， 我都未講，我淨係話嗰套係口頭禪啦。 唔係你呢個直頭心靈相通， 心靈相通啊！即刻周星馳就話係佢啦， 我呆咗 啊！ 咪就咁講咧，一講已經見到咧，即係哇，真係非常之經典嘅。 冇錯 啊， 個主題曲又好聽。就算聲威不夠響，功夫得四兩，卻立志面對罪惡相較量。 我睇過重播嘅， 係我都係係。 OK， 好，再聽下聽眾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你係邊個？ 新年你好， 新 年 你好，新年快乐。 系 ，Hello， 你拣阿东东定阿祖嘅问题咧？ 东东啦， 东东嚟啊， 好啊。咁依三个提示就系、是、嗰、那个女主角咧，又系一开剧初头咧，冇几耐就即系唔喺度噶啦，瓜咗噶啦。 吓、哦， 咁跟住咧， 你讲个戏里边啊？ 系戏里边，系戏里边嘅， 系。 个女主角咧系唱埋主题曲嘅，有份。 吓、啊、，OK， 哇，好深啊呢、這个，好刺激啊！ 咁咧，严格嚟讲咧，呢套剧咧 系 个个名咧系四个字嘅。 OK， 严格嚟讲，咁即系如果唔严格系五个字噶。 因为有时啲人会讲佢个英文名咯。 啊，咁搞笑？ 系啊，嗱，好少 英文名。 你一讲英文名，你都影哇！依套哇哇咁样啦，系咪仲想要 耐唔耐噶？ 够唔够嘅？即 系咯， 都系 真系唔知啦。因为 你而家得十岁， 十三。 哦，你十三， 你十三岁， 你好。 咁我真系 出咗世未？出咗世未？ 佢未出世， 未出世，俾多 tips 咁，俾明啲，我俾明啲啦。 好嚟，嗰个男主角咧，又会做女人嘅，又会做男人嘅。 咁咪讲 喺个戏里面度做， 系喺个戏里面。 系罗嘉良， 系罗嘉良。 好，罗嘉良做嘅。 哦，呢个我真系唔知喎。 系四个字嘅中文剧名就应该系四个字嘅。 但啲人会讲英文。 女主角系陈慧 珊。陈慧 珊， 你知边个陈慧珊啊？ 冇记错，几年前好似有拍 过剧 嘅。 系啊，有拍剧噶，拍好多噶。 我俾多个 tips 就系，都系九九年嘅。 OK， 嗱，罗嘉良搭陈慧珊喺个戏里面咧，罗嘉良系好似一即系同一人分析两个地点，总之 系 啦，会有男装打扮同女装打扮嘅。 系啊， 系啊， 仲要系呢套剧啲人会讲英文噶， 唔系剧 名 啊， 个剧名会讲英文，真系 嗰首主题，我哋讲个主题曲，唱埋俾你听，你都 冇嘢唱啦。 开国耳咩话？你讲咩啊？ 天地豪 情， 唔系天地豪情，向呢个方向谂啱嘅啦。 系啦， 天地男儿， 唔系 难兄难弟。 好嗱，我俾头嗰两个字你好唔好？你讲后尾啦，头嗰两个字系先生，先生乜嘢？ 先生你好， 唔系 先生早晨，先生小姐， 问下人哋阿豪仔冇估啊，俾人哋估，先生。啊！ 问下人哋咩名字啊？ 咩、啊、名？即系你 先生贵姓 ？Yes， 先生贵姓？ 我唔知呢套剧个惨啦 ，Mr. Diana 咯， 唔识啊。 系啊， 哇！呢套真系好经典啊， 呢个都系 hit 噶，呢个都经典噶，唔怕大。你谂 我 十三岁嘅新年都估到， 系你十三岁 啊，先生贵姓？ 十三岁啊，你 唔系你可以而家上网煲翻都得嘅， 都好啊。如果咁经典，罗嘉良扮女人。 好 啊， 好啊，多谢你、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恭喜晒，恭喜晒， 估唔到啊，难到佢、 啊，好啊，嚟啊，下个电话唔够时间， 陈慧珊啦。我嗰日睇电影咧，佢有啲 trailer 咧，有陈慧琳卖广告啊嘛， 系， 我听住个仔咧问我妈，佢话。陈慧琳边个嚟噶？ 个仔三岁系嘛？ 唔系啊，即系嗰啲又系十零岁咁上下啦。个仔 我错啊，叫佢睇多啲新闻啦。 算啦，我哋听电话啦。 边个？边个？系 Hello， 许 Snai 啊，佢自称 许 Snai， 系啊，许 Snai。 Happy New Year， 早晨啊，你好。 许 Snai 你好，嗱，要系阿祖嘅问题啦，俾三个 tips。 冇咁深啊。 好啦， 好啦，好啦，嗱，第一个好大噶啦，已经可以帮你撇除好多嘅类别，处境剧嚟嘅，即系 TVB 嘅处境剧 ，OK， 剧名系四个字嘅，佢首主题曲咧好容易入脑嘅，而且系全部演员一齐唱嘅。 哦， 哦，皆大欢喜？ 唔系皆大欢喜， 因为好多好多处境剧都系咁噶嘛，你要再俾多啲 tips。 其中呢套戏里面系有动物一齐演出嘅。 哇，动物 有动物？ 系有一只狗。 哦， 嗱。其实个范围就好细啦吓，已经 其中一个演员咧已经去咗加拿大啦， 系咪啊？ 系咯， 系 噶啦， 系啦， 哇！唔系个演员啊，唔系只狗去咗加拿大， 系啦， 个演员咧个女演员去咗加拿大， 系啦。 诶，咁我知咩路？ 知边套啦？ 男女主角嗰阵时咧系有绯闻拖嘅 恋情啦， 系啦，有恋情嘅， 真定假嘅咧？ 好似 真嘅，真嘅，系啊，维基讲嘅。 系 时装嚟噶， 时装嚟嘅。 嗰阵时嗰个活动大家都好流行噶， 系啦，所以就因为有呢、這个， 其实而家都流行咯、啊。 但因为嗰阵时啱啱又变咗呢套剧名， 哦啊、 连个剧名都有嗰、那个， 耶、yeah, ， 系啦。 我豪仔好中意做嗰样嘢咧， 你哋成日都啊开麦嘅时候做噶啦， 系啦。 得得得， 喂，睇中啦，睇电视，睇下今集讲乜先， 讲乜先。 嗱，主题曲都唱埋俾你 听。香港地咩？ 喂，你唔好再喺度唱咩咯？ 好， 香港早晨。 许师奶，四个字。 我哋会中意唱咩啊？卡咩？ 卡咩啊？唱 啦。 咩屋企啊？咩屋企啊？卡咩屋企啊？ 卡拉 OK。 卡 OK。新年就送礼物啦，大家都啊满载而归啦，咁就 系啊，好啦，希望大家咧今日平平安安咧，顺顺利利度过2020嘅第一天啊， 听日再见你啊，东东，拜拜。